分发俾当地灾民。南韩总理韩德珠话，由于新冠疫情出现稳定迹象，政府将会在今个月底之前，将来往南韩和中国之间的航班增加到每星期80班。韩德珠在疫情应对会议上话，目前飞去中国的航班数量是每星期62班，由下个月开始将会逐渐增加到每星期100班。当局亦都会在下星期决定是否取消要求来自中国内地的旅客在出发之前和抵埗之后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的规定。他又说，如果疫情继续受控，政府将会开始讨论取消余下的防疫限制，包括降低病毒的疾病等级和全面取消口罩令。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相当温暖，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15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21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5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3点，跌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元，跌6毫；美团147元，跌个3；阿里巴巴101.3，跌8毫；药明生物56.75，跌个1；香港航天科技11.38，升3.6；恒生中国企业71.42，跌3毫；友邦保险84.05，跌1.15。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848，英镑9.381，瑞士法郎8.453，澳元5.377，加元5.821，新西兰元4.886，欧元8.361，每百日元对港元5.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2。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4点，跌151点。港金报1715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49美元，卖出1827.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啦，咁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蟠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在新界区，由于受工程影响，张南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再提提大家，香园围口岸的停车场今日开始只是接受已经预约的车辆。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还要留意有没有行人横过马路。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市民及装修业界都可以透过好好抖 APP 妥善处理装修废物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各位市民，大家好，我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年是港台成立九十五周年，在这里祝愿港台开创新的一页，公共广播踏上新里程。 公共广播九十五 年，联系香港。 在月黑风高杀人夜，剑客为民除害，不使用剑的。哎，导演，剑客不用剑用乜啊？咁繁薄，我唔识演噶噃。 喂，我点知啊？剧本咁写我都唔识噶。 想知道武侠小说大侠点解一定要用剑，就要听住今个星期日晚八点半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嘅《闲话武林》啦，导演。 啊，咁麻烦噶，夏姨，帮我揾个唔使用剑嘅临时演员嚟。 我系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多糖啦，唔该。 别太多，就这么你你我我最简单。别太过，就这么你你我我最放胆。再共你，我会为你忧患。每天每天，如实在话故事最简单。别太多，就这么你你我我最简单。别太过，就这么你送我无限时间。共你一万眼，依了三晚。每天每天，让爱恋再进死一关。 Sweet 到爆嘅情歌，歌名陪你两个字就是呢一首歌想讲嘅信息啦。无论发生咩事，有咩挫折，作为另一半都一定陪你。作曲 Ari， 填词钟雪，编曲监制 Silver Strike。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 Dub 王浩仪陪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好快活，我是梁继章。 好开心，即系都可以变翻黑发。今日仲要见到阿群姐，仲要俾群姐赞我黑发比平时个颜色更靓，我系开心锐。 你超时喎，你讲咁长嘅。 对唔住。打我！ 我哋俾翻少少时间你，俾翻少少。你嗰度答半，你嗰度答半。 咁我唔啱。 我啲雾化咗，唔系嘅，睇唔到呢字。又嚟到， 佢个眼镜又起雾，又写埋稿，但系睇唔到。 又嚟到星期五啦，我知 好长 讲一 成篇文噶。 大家今日要尽情尽兴，我系尽情强。 你冇过事， 一家人，我哋开心心嚟，大家黑一黑。 Florida Keys. There's a place called Kokomo. That's where you wanna go to get away from it all. Bodies in the sand. Tropical drink melting in your hand. We'll be falling in love to the rhythm of the sea.Down in Kokomo Aruba, Jamaica Ooh, I wanna take you to Bermuda Bahama, 有啲似阿李丽宇琴日讲啊，风和日丽四个字，如果大家琴日有听 吓， 系啦， 即系充满正能量，风和日丽，太阳又靓， 乜都冇 讲 啦， 空气又 靓，风和日丽啊， 同埋你又有个丽字喺度，我觉得哇，真系绝配， 又有个 强 字啦， 系 咪先？ 冇个强字 啊嘛， 有你可以强势出击啊， 冇错啦。 我自己寫翻張紙，原來再 back day 翻1981年， 冇錯啦，OK 噶。 我強咁樣啊， 好。 我今日發覺咧，其實開心咧好容易啦。譬如呢個天氣咧，咁可能過咗幾日咧，陰陰凍啊，咁突然間你覺得有個陽光咧，你個心情叮一聲開心啦。我喺咪後咧，我同你咧講過，最近咧就喺花墟咧情人節之前噶啦，買咗幾盆花啦。其實我真係唔係好識嘅，第一我唔知佢叫咩花，我係真係睇樣嘅啫。咁我揀咗幾盆咧，真係好燦爛，開得好。好靚嘅花咁樣，咁各有命運喎。即係經歷咗一個凍嗰幾日之後咧，有一兩盆真係完全咧墮咗，甚至係好似就嚟唔得咁樣啦。咁啊，搞唔開心啦。啊，今朝早咧一出去露台咧，竟然見到其中一盆咧，琴日本來已經全部啲花冧咧係跌曬，即係碎曬落嚟。今日全部又精神翻咧。當時個心情我已經即刻 開朗翻啦。 係啊，即係叮一聲，就係咁簡單。有時你見到，雖然我諗我又都要學多啲，即係點解呢盆會咁，呢盆會咁，即係我相信有個原因，係因為佢呢啲花唔凍得，定呢啲花唔曬得。我以前喺一個花圃裏面咧，就同一位嬸，即係叫來買幫襯咧，佢話俾我聽，有啲花就唔曬得， 係啊， 有啲花唔曬唔得。即係咁樣， 你唔知咁樣，你買嘅時候應該會問㗎。 我真係唔知㗎，我真係要睇樣㗎啫。 我會問㗎， 真 係㗎，點樣處理 咧？一定要，因為你其實佢係條生命嚟㗎嘛，你想 take care 我諗我會再小心啲㗎啦。 有冇買嗰啲肥料啊？ 肥料有。系啦，肥料我都会有买问嘅，同埋呢啲肥料系放一啲 叶啊 果 定花 系啦，花或者系果或者点样，我都会问。 再细致啲咧，其实基本上嘅就系话乜嘢时候应该要落肥料，乜嘢时候佢应该唔好落，又或者系咩时候嘅话佢应该要多啲水或者冇咁多水。就算系嘅话，你就算系淋水嘅话咧，都系咪要淋到佢又要成个盆 浸 晒 咧？ 有啲又唔需要嘅，甚至乎嘅就系有好多嘢，其实你 系 可以系学问嚟噶。 系啊，我知啊。 你就系睇佢块。葉究竟佢係枯黃喺個葉尖度啊，定係佢捲埋啊，定係點樣嘅話，全部都係學問嚟㗎。你就可以睇到嘅就係佢缺少乜嘢啦，可能缺少磷質或者係缺少乜嘢，你就要去翻相關嘅地方嗰度咧，去俾翻佢嘅話，佢就精神翻㗎啦。但係呢啲嘢全部都係心機咯， 冇錯，心機啦。 唔好以為話20蚊買盆嘢翻嚟嘅話，咪擺喺度就係再生要生要死就真係天養啦。 各 安 天命 係 唔 係㗎？因為有時若果你真係 take care 得佢好咧，我覺得。咧啲花都真系知噶， 同你嘅运亦都好有关 的。系啊， 喂，花叶茂盛几好啊！我盆民族而家好似停止咗， 停止咗啦，系咪？ 系啊， 停止 嘅身高一样，系咪？ 但佢冇走下坡啊， 冇冇冇，我问咗人，佢话因为天气冻啊， 冇错。 暖翻啲咧就會膨，即係養精蓄 锐。佢留翻啲氧 翻俾自己。你唔喺室內嘅， 再飆。 係啊，喺室內啊。 室內應該唔會好凍嘅啫，係嘛？ 唔係唔關事，因為其實佢冬天啊嘛，其實佢喺休眠嘅狀態，佢唔需要生長嘛。係 啊， 係嘛？佢咪會唔喐咯？ 係啊，同埋佢要儲翻啲能量，唔好長高。 未食飽飯。 係啊。 到春天嘅時候咧，佢就會係咁樣扯啲牙出嚟咯。 緊張啊！ 好多嘢㗎。 好， 真係好多嘢嘅。譬如我以前咧睇過咧一篇文章，佢話咧淋水嘅時間都重要嘅。佢話咧應該咧喺早或者 朝头 翻系啦，就唔好喺大晏昼，大晏昼就唔好。诶、欸， 好 似话 热辣辣，你射啲水落去咯， 冇错，系会乜嘢咧？会烧筋，因为啲筋都好啦，系啊，烧筋啊，你谂下，因为其实你系一路晒嘅时候，你已经缺乏水分，缺乏水分嘅时候，其实咧啲泥土咧就会揦住佢嗰啲筋嘅。如果当你突然间唰咁样，即系浸啲水落去嘅话咧，系啊，啲筋就会烧咯。咁如果啲筋冇嘅话咧，同埋啲筋生长得唔好嘅时候咧，就成棵嘢就唔使要噶啦。 O K， 系啊。 咁你又听人讲过咧，话有啲咧就系种咗一段时间要剪嘅。即系剪紧啲酒，剪紧佢先会系啦， 冇错，先可以标一啲新嘅牙出嚟，一个冇位 系啦，就唔好惊话，哎呀，剪咗咪死咯，唔会嘅，但系要剪咗，要修剪咗佢先会再茂盛啲。 嗱，剪唔同嘅位嘅，又会剪唔同嘅位之外嘅话，甚至乎有啲剪咗嘅话，你可以揾嚟插枝嘅噃。 系啊， 系啊， 系啊，再可以再 揾 啲 水，揾少少水浸一浸佢，咁跟住嘅话，慢慢佢会生根，生根嘅话就可以咩？我就系噶啦，有一棵榕树系叫做北海道啊，定系唔知唔记得咗边度啊？冲绳 海道。 冲绳嘅榕树，咁其实系啊，佢有好多种唔同嘅品种噶嘛。佢生活喺唔同嘅地方嘅话，可能你嘅照顾亦都会有相应唔同嘅。可能佢来自东南亚嘅，佢咪可能佢日照要比较多啲咯。但系若果佢可能系来自高山嘅，佢可能佢要半阴啦。嗱，有好多呢啲嘢噶。话我可以将佢嘅就一棵分成四棵啦，而家已经， 即系分咗 两棵俾人，冇错，就系咁样。 大唔大棵噶？ 大棵噶，可以好大榕树。 我知我知， 可以好大。 但系当然 你 分俾人嗰啲就细嘅。 已经将佢系啊树枝，咁好快就已经系话系咁样诶， 你仲会唔会分啊？ 我会嘅，佢可以再分嘅，但系我就要因应住嘅就系佢嗰个形态，即系我唔会随便剪系啦。因为你如果佢喺个盆嗰度嘅话，即系等于一个盆景咁样，佢唔会再高大得要几多。但系个问题系在于你就不停咁剪咯，咁佢先至可以 keep 住嘅就系嗰个形态，就唔会话即系生。佢有时你咪会见到有啲人唔理佢乱生噶嘛，我呢啲要多只手，呢度唔知多只脚咁噶嘛，你就要修剪。 而家几高啊？佢你个原 分别唔同原先嘅。只系得咁高度嘅啫，我谂一尺、一尺多啲，系啊，而家有啲高度嘅就系已经可以就差唔多同我咁高咯，系啊，唔错噶，所以其实好好玩嘅， 系啊系啊系，同埋真系心机嚟，真系心机。 你每一日你都要照顾佢咯，我有时会出去赞佢哋噶， 真系啊， 靓仔咗噃， 唔系啊，我同佢讲就哇，你啲花开得真系好靓啊， 用呢个通啊， 系啊， 阿超强你今日好靓仔啊，喂，咁你当佢你赞下佢，佢又会靓仔啲嘅， 我有。赞佢嘅， 我都有赞。 我唔系喺咪前赞佢，喺咪后我又会赞佢。 有， 系啊，你讲翻真系咪先？ 系啊， 系啊， 你唔使用呢声。 我要换口 用， 你唔使用呢声。 你啲 方 案都好靓啊！咁樣 我同意你咁講嘅，其實佢哋知嘅，係啊，真係知嘅，啲嘢其實好叻嘅。 有講到嘅就係話，其實有時如果你係要養花養得好嘅話，係要俾音樂佢聽啊嘛。 我聽過，係 啊， 我 係俾音樂佢聽，我唔知係話要聽啲乜嘢嘅交響樂、古典樂嘅話咧，佢會開得靚啲㗎。係， 香港地雖然地少人多，但我覺得咧，能夠喺屋企裏邊咧，即係適當嘅地方種少少盆栽咧，其實係幾好嘅一種嘅室內嘅點綴。 最好嘅室內設計其實就係盆栽。你有冇谂过？其实有时有一啲位嘅时候，觉得啊，硬系好似要摆啲嘢落去噶，好唔好？ 冇颜色 系啦，唔知摆啲乜嘢嘅话咧，你试下，你摆一盆花落去，即刻撑，全部唔同晒，就系 靓晒。 系啊，有生气啊，系。 系啊， 你唔觉得盆栽系会令到你有一种有生气嘅感觉？ 同埋有啲有味道添。 系啦，有花都系嘅，所以呢一样嘢其实真系种修养嚟噶嘛，所谓花道啊嘛，系咪？ 嗯，冇错。好似我最近咧买咗好几盆花啦，咁样摆咗。 咩花嚟噶？ 我頭先咪講我唔知咯，但我中意佢嘅係一啲好似向日葵啊、菊花即係嗰類咧，嗰種成就係即係喺太陽底下， 唔 係 爛 嘅，唔係爛嘅，係啦係啦，一盆盆啊。另外有一盆我特別中意嘅，我就知啦，叫蝴蝶花，佢好似一隻蝴蝶停咗喺度咁樣嘅，係啦，咁啊有黃色啦、橙色啦咁樣。咁我買咗幾盆之後咧，即係每一次望到咧，突然間都會有一種嘅好奇怪嘅、好開心嘅感覺。即係如果種過花嘅人就知，即係嗰啲花咧，好似向 向你打招呼咁係， 咪 係 咯， 開心。 所以你咪應該要讚佢係咪啊？喂，同埋其實你要諗下，一棵花佢能夠開到花係好艱難嘅一件事嚟㗎，係 又要經過好多 的，經過好多嘅風吹雨打、日曬雨淋。系嘛，同埋嗰只佢要吸收天地嘅精华，佢先至能够开到一朵花噶、 啊。要 冲破 嗰 下，所以真系要珍惜噶，唔系咁容易嘅。 冇错冇错，好多都系 都有试过系会咁样啦，你都会咁噶。你买翻嚟嘅时候，佢好多花啊嘛，跟住你佢一路佢系生，佢系生，但系佢系唔开花。 系啦、啊， 你有冇试过？ 好沮丧，我都话嗰啲莲花真系我唔明点解。 系咪？佢系唔开就 系唔开啦。系咪 唔 够肥 料？ 唔系啊。 总之佢就个环境佢唔喜欢。 你讲得啱啦，我之前有 系都唔开，你有冇试过？ 铺头门前嗰啲开就好靓嘅，我就见到哇好靓喎，开唔开噶？开，咁就买啦。佢就系唔 佢冇呃你啊，系嘛？唔知点解仲 你 呢 个咧？正正系我有一盆咧，之前买翻嚟都系诶几十蚊一盆嗰啲咧，细细朵白花白花白花，好靓嘅。但系咧，佢开咗一年之后咧，佢全年都好靓。今年得叶啫，唔知点解。 咪系 咯。今年突然之间退步， 系咪天气有关咧？ 有啊，同埋你照顾得佢，可能佢争啲嘢，可能有一啲嘅元素你冇俾到佢嘅话，咁佢咪开唔到花咯？佢唔够肥啊嘛。 你试下翻去同佢讲， 锡佢一啖好唔好？ 望常情，你嘅叶快啲生出嚟啦！ 我等待一片叶，一片花，跟住开花结果。 影响未来， 等我点一首歌俾你听先，快啲开花。 我翻嚟试下。多谢多谢。好啦，星期五嘅早上，十八度气温，我哋有呢一首啊 ，Shelly 关淑妍唱出嘅《梦伴》。 煤气灯不敢远照，家里一对幽人，照过已冷心相衬，一对小情人，沉默以拥吻抵抗一切。北风轻轻的飘起，像长裙多温馨。心里风中那消息，淌泪，想重要失意的我，将一切都退去，才到这风中心中，竟方知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曾遇上拥抱，交出的心。 所以咧，无论照顾啲乜嘢咧，吓花啦、宠物啦、吓家人啊，都系要用心机嘅。喺、网上咧睇到一张图画咧，咁佢标题咧令我真系觉得有一种好感动啊！佢就话咧，他是流浪汉，但他的狗不是流浪狗。你明唔明咩意思咧？ 好有深层意义、 啊。系啊，他是流浪汉，但他的狗不是流浪狗。嗱，流浪狗真系冇人照顾噶啦，但系。就係話咧，喺街上有人影到一位流浪漢啦嚇，即係我哋俗稱叫乞衣啦嚇，就好似好肉酸咁咧。總之流浪漢啦，咁即係著啲衫都係破破爛爛啦，或者即係喺屋喺街瞓。但係佢只狗照顧得好好喎，冇一種受骨嶙峋嘅感覺，同埋咧冷嘅時候咧，佢會有件衫俾只狗仔著嘅。係，儘管佢自己佢生活可能都係麻麻地， 老竇啲啦， 但係佢都願意咧用佢。僅有嘅資源咧，分一啲，等嗰只狗咧一樣，好似普通有人照顧嘅狗咁、所以佢係他是流浪漢，但他啲狗不是流浪狗。啊、人嘅愛心真係嚇、有時真係非常之好嘅、好，十點半聽緊呢個風騷發人先聽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家乐集团旗下的学校午膳供应商活力午餐表示，近日收到个别学校通知，有学生进食饭盒之后不适，考虑之后决定下星期一同埋二暂停供应两日。圣公会天水围灵爱小学校长孔伟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那间学校大约有500个学生订饭，校方昨日才知道事件，但是有应变，包括通知家长学生可以带饭，给学生回家午膳或者叫外卖等，如果家长同意亦都可以给学生外出用膳。孔伟成强调，暂停下午课堂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但是不应该是轻易的选择。校方会尝试联络其他供应商，但是必须要小心，包括先肯定对方持有相关牌照。他又说，是不是更换供应商要先了解合约条款和事件的进一步发展。食环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巡查了活力午餐位于沙田和元朗的厂房，检取合共11个食物和25个环境样本化验，就元朗厂房内维修不妥善提出检控，会继续调查。发言人说，前日分别收到饭盒怀疑有卫生问题的投诉，卫生防护中心亦都转介怀疑食物中毒个案。发言人又说，处方正是按计划加强巡查全港多间供应学校午膳饭盒的持牌食物制造厂，以保障食物安全。至今已经巡查共15间厂房，检取多个食物样本化验，暂时未有化验结果，未来几日仍然会巡查其他厂房。正在欧洲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罗马和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会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中意关系，愿意同意方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中国成功控制疫情，经济强劲复苏，中外人员往来有序恢复，中意可以全面重启各领域交往合作。中方愿意进口更多意国优质产品，支持意国企业扩大在华市场份额，希望意方为中方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引述塔亚尼说，意方期待同中方尽快重启双边合作机制，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又说欧中互为重要市场，双方应该加强合作，促进相互投资，扩大贸易规模。意方重视安理会改革等国际事务，愿意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 荷里活影星布斯韦利士患失语症而退出演艺生涯近一年之后，屋企人证实他患上额颞叶认知障碍症，又说目前没有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希望未来几年会有改变。布斯韦利士的屋企人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在他患病的这个时候，希望所有媒体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有待更多认识和研究的疾病上。现年67岁的布斯韦利士在1980年代初展开演艺生涯，去到1988年起凭着虎胆龙威系列电影而闻名。报道说他参与过的电影在全球总票房收入超过50亿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相当温暖。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12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29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6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68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1.4，跌个二；美团145.7。跌2.6，阿里巴巴101.3，跌8毫，盈富基金21.06，跌咗8仙，南方恒生科技4.24，跌咗1.8仙，药明生物57.15，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71.5，跌2.2，香港航天科技11.7，系升咗6.8毫，友邦保险84.2，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58，瑞士法郎0.928，加元1.348，人民币6.872，英镑对美元1.196。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537点，跌159点。港金报1715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79美元，卖出1828.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噶。咁亦都影响到啦太子道东啦，上翻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丽晶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咧太子道东上翻去观塘绕道啦，去油塘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九龙公园径去返梳士巴利道方向就挤塞，龙尾在海防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德宝花园。咁另外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对出。咁再提一提你啦，香园围口岸嘅停车场啊，今日开始咁只系接受咧已经预约嘅车辆。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油金头屯门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粉身碎骨》，作曲 Henry 刘卓轩，作词 Suman。主唱 Ben Chill， 焰作曲 John Nick Lee Thompson， 作词刘家慧 John Nick Lee Thompson， 主唱 Gigi 严明熙。安全驾驶作曲张家成。作词陈少琪，主唱郑融。 谁又胆敢去冲动，追一个梦女人，粉身碎骨贪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始终独断独行，会变万箭穿心手开人。谁有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有人得势， 有人失势， 有人一败涂地， 又有人东山再起。 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特惠， 踏入最后阶段，众人命运大逆转。 随住石红磡畏罪自杀，林满江亦早已无法回头。 佢自知贪腐嘅罪行迟早会被齐本安揭发，最终佢会点样抉择？ 特惠完结篇，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活人啊！18度几温，相对湿度68%嘅。有句说话叫做春暖花开啊。 嗯， 春天咧的确一个令人哋咧好有一种嘅生机啊、希望啊、开心嘅感觉。嗯、但系唔知道会唔会令你谂起恋情咧咁样样？今日不如用春天玩一个恋爱嘅心理测验，考唔考啊？心理哥哥同你哋玩嗱，而家首先你要画一幅画，系用春天做主题，春天做主题吓。以下有四组人，你会将边一组画喺呢个春天当中咧？咁、 哦、 样 好、 哦 okay ， 第一组啦，就系着住结婚礼服噔噔噔噔嘅新人。第二组就系一个跳紧舞嘅女仔，好妙曼咁样，即系啲舞姿啦，好靓咁跳紧舞嘅吓、 啊。 第三咧就系、是、一个男仔喺度喂紧白鸽，啲白鸽停咗喺度，好得意咁样吓。第四咧。就是一个花海，即是花海意思，即是好多花的。佢企咗喺里边，啲花围住晒佢咁样，喺、一个花海里边嘅少女吓、啊，记住咯。第一，着结婚礼服嘅新人；第二，一个女仔跳紧舞；第三，喂紧白鸽嘅男仔；第四，喺花海里边嘅一个女仔。你会用边一个人物做春天嘅主题呢？ 除咗 A 之外， 嗯， 吓、 啊，我 其他 B、C、D 我都会拣， 系啊，系嘛， 咁要拣 跳舞女孩， 你拣跳舞女孩 boy， 系 boy，、啊、 嗯， 既然系咁嘅话，富贵险中求，我拣 C， 而家唔。 富贵 唔系你又 知，唔记得咗添，早咗半个钟。 你提早入咗呢个，你又知唔知咁？ 入错咗个模 式啊！咁你拣咩话 ？Sorry， 喂鸽男啊， 喂鸽男， 好喂白鸽。 我本来都想拣 B 跳舞女， 系啊，跳舞女。 但系春天，就我都冇睇答案。春天点解唔系拣花海嘅少女咧？ 我太 common 啊嘛， 我覺得， 但好直接啫。我好中意花海嘅，即係我好中意睇見蛇。 咁你咪揀啲咯， 我揀啲， 係啊， 點會 揀啲咯？ 第一，著住結婚禮服嘅新人，你會中意邊類咧？你會中意啲熱情嘅？你認為吸引力？ 呢個係乜嘢啊？你个心理测验系 恋爱， 恋爱， 即系你会想 中意啲咩人，吸引啲咩人？ 系啦，有啲咩人吸引你咧？乜嘢叫恋人会吸引你咧？拣 A 嘅，即系结婚礼服咧，就系话你会拣对象嘅时候咧，你认为吸引力十足嘅外表最为重要，即系嗰啲叫咩外貌协会系嘛？跟住先系个性，你中意热情嘅对象，你享受嗰啲一见就中意嘅，一见钟情，跟住唰烧着晒嗰啲，你唔中意喺度估下估下，哎呀冇嘥时间啊咁样。认识一段时好短时间咧，你就会好即系去得好快啊！关系进行得好快，好热嘅嗰啲吓。好啦，第二系咪阿马老师啊？ 我觉得我系呢只喎，其实 你 系 我系结婚新人， 我系呢一种，结婚新人呢一种咯。外 貌 协会系啊，第二嘅就系啊，中意有唔系啊，热情， 唔中意估，唔中意估估下， 估估下，同埋啊，就系一嚟拍拖嘅话咧，就 好 热烈咁焚烧。 但我想问咧，你觉得会唔会咧嚟得快走得快噶？ 咁咪点啊？ 系啊， 咁咪有佢走 咯。哦 ，OK。 系啊，唔系次次都一定要咩噶嘛？ 一定有结果， 曾经拥有就算啦。嗯， 唔系曾经拥有，而系你睇你同佢之间嘅缘分。 系啊， 系啊，你唔你因为你唔知对方系点谂噶嘛？ 唔等于一定系去得快。 冇错，冇错，我唔可以因为佢嚟得快，我就一定系 expect 佢系会去得快。有时有啲嚟得快嘅话，佢都可以细水长流， 燃烧得耐。 好嗱，到 B 咯 ，B 系咪阿马小强？ 系啊，跳舞女， 跳舞女。 好，你 系 中意啲老老实实嘅， 吓死我， 系啦。 我都以为 你唔好咁样得唔得？ 你唔好断， 我心就好弱噶。 你嗰个位停留嗰个 系啦，好耐啊！佢仲要两个老啊， 老 老， 你即系啲老老地 老唔老以及人之老。 哎呀， 系啊，真系。如果系咁嘅话，其实基本上咧 ，C D 都唔使读噶啦。 你唔系好注重外表，唔系唔注重，系唔系好外表唔系你嘅先决条件，你会选择系咩？ 外表好紧要啊！ 是吗 是啊你继续讲对不住。 内涵呢你会重要多啲嘅。你欢呢一啲比较思想成熟嘅即係比较人品老实唔系个样人品老实嘅。咁囉或者一啲愿意帮助人真心对你好嘅人即係你会比较重视嗰个 internal 嘅内涵。 通常嗰啲人品老实嘅人系咪应该到样都好老实嘅。 老老实实。 讲真系咪你好少啊就好性感但系佢好老实。 你因为呢个老实人会唔会好性感咧？ 调翻转你唔会咁，个样好老实啊， 即系好似有啲 好 骨 子里 啊， 系啦，呢两嘢有违和感噶，你赞唔赞成先？ 我赞成啊，同埋喂，我同佢拍拖，我同佢一齐啫嘛，佢拖唔拖阿婆过马路冇所谓啦。你中意咪拖， 有所謂 我即我睇唔到啊！當然啦，一般人梗係會拖啦。 咁你想佢我個婆出 但唔係，但我唔會因為拖阿婆過馬路呢個好啊！我中意你， 有啲人好中意，有啲人會中意呢段㗎，有愛心，對小動物好，對老人家好，對家人好，其實好重要㗎。係 啊，唔係，佢唔介意嘛， 佢唔介意， 你唔介意係咪？即係你唔介意佢擁嘅啫。 唔准咯， 最紧要对你，最紧要对你好啫，系嘛？好啦，三啦，三咧就系拣呢个喂白鸽男孩 Sarah 啦吓，你咧系比较喜欢理性嘅伴侣啊，因为你累积咗好多智慧同幸福感，而家咧你可以好松容咁面对一切，你渴望对方拥有理性啲嘅特质，为你提供生活嘅智慧，即系有脑袋噶。 似喎， 对方虽然理性，但系面对感情不时咧都会流露感性嘅一面，即系对方好 reasonable， 但系有时又会好 emotional， 佢系一种会勇于为你遮风挡雨，写细水长流嘅恋曲 ，day to day love。 give me five， 啱啱啊？ 呢个位 呢个就啱你，再啱你多啲， 系啊，所以唔系富贵险中求啊， 再啱你多啲，因为你今日好彩喎，有你又知唔知开始已经撞中 啊？ 好啲啦，我啦就系花海中的少女，就系一个苏眉啊，追求心灵满足嘅你，希望揾到一个同自己心灵百分百吻合嘅异性。所谓苏眉着重精神嘅交流，就算有时见唔到面，都会分享快乐，即系唔系一定要成日喺埋一齐嘅，会承担彼此嘅痛苦，会互相鼓励，体验人生，充实自我，就系呢种啦。 啱唔啱啊？阿张嫂系咪呢一只啊？关你咩事啫？我又唔系问你。我好有真心嘅认定你有 观者听。 系 绝对系啦，恭喜你啊！ 网上情缘，一年有春夏秋冬，一日有日间同黑夜。但如果有一日你迷失爱情路上，你会发现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是同一个模样。同样地，白天、晚上都是一样。太阳仿佛已经随着这个爱情离开了你的身边。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It's not warm when she's away.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And she's always gone too long. Anytime she goes away. Wonder this time where she's gone.Wonder if she's gonna stay.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This house just ain't no more. Anytime she goes away. I know.But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Only darkness every day.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This house just ain't no home. Anytime she goes away.Sunshine when she's gone. It's not warm when she's away.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And she's always gone too long. Anytime she goes away. Anytime. 爱情永远一个扑朔迷离的游戏，没爱情的人想念爱情，盼望爱情，拥有爱情的人有时又会猜不透爱情，猜不透爱人的心，仿佛身边的人只是一个黑夜中的黑夜。 You and I moving in the dark, bodies close but souls apart, shadowed smiles, secrets unrevealed. I need to know the way you feel, and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I am and everything I want to be. I'll put it in your hands. You could open up to me. Oh, can't we ever get beyond this wall? 'Cause all I want is just once to see you in the light, but you hide behind the color of the night. I can't go on running.

加元5.822，新西兰元4.889，欧元8.362，每百日元对港元5.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579。日经平均指数报27,537点，跌159点。港金报17,15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41美元，卖出1,828.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九龙货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伊利沙伯医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系挤塞，而家龙尾排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温思劳街。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系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仲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系车多繁忙，而家龙尾排喺九龙湾港铁站。另外提提大家，香园围口岸的停车场现时只是接受预约了的车辆停泊，大家要留意。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体育馆方向旺角、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方向、科学园路买料水码头科学园和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还有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是指雇主协助雇员同时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而采纳的良好人事管理措施，亦都是能够同时惠及企业和雇员而达到劳资双赢的企业管理策略。 随着工作和家庭生活平衡的概念日益受到重视，雇员所要求的不单止是合理的薪金和福利，雇主用心聆听以及关顾员工的心思，对企业吸纳和挽留人才方面亦都十分重要的。 有企业为了表示对员工的关爱，甚至连员工的家人都流露出对家人一样的嘘寒问暖。 小明，你看看我的书包，是我最喜欢的黄色，我真的很喜欢啊。 是哦，真的很漂亮，谁送给你的？ 是我爹地公司的老板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啊。 咦，你爹地公司的老板认识得你的咩？咁好送生日礼物俾你嘅？ 唔识噶，不过佢公司好好噶，所有员工嘅仔女生日都有礼物收噶。 企业负责人如果能够体会到雇员为企业效力嘅同时，本身亦肩负住唔同程度嘅家庭责任，例如照顾子女同埋父母等等，一个家庭友善嘅工作环境系能够舒缓雇员要同时应付工作同埋照顾家庭嘅压力。当雇员能够无后顾之忧，就能够全心全意努力工作，最后得益的当然是企业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得了短信。 首先我本身都挺乐观的，咁但系其实呢个乐观我又觉得系由细到大训练出嚟嘅，因为其实我细个，譬如我爹哋喺我好细个已经唔喺度啦，咁屋企一定会发生咗一啲变迁啦，咁嗰阵时都系有好多唔开心嘅事发生嘅，由嗰阵时我就开始识得点样去令自己开心系最紧要咯。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好心情经理人》，我系李志刚。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化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手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高人一等，德瑞学校总校长朱子荣先生。 朱校长 早晨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校长，你平时食咩食到咁高嘅？我睇翻嗰张相咧，你好似嗰啲打篮球嗰啲咧， 系啊， 七尺几嗰啲咁样，好犀利。 呢个就系好多小朋友成日问我呢个问题啦。咁我多数答佢嗱，听爸爸妈妈话做功课你就高噶啦，咁样都系我 的。你错唔晒，系分数就高噶啦，但系个人高唔高就唔知啦。 系啊，我都好似好想，你系咪会成日见到人哋嘅头顶咯？ 细路仔就摸佢头嘴，但系学生多数都系咁样望佢。 因为佢嘅视觉会同我哋唔同噶嘛，系啊，高人一等嗰啲，我成日都好想睇，你啲究竟睇到嘅嘢系咪同我哋唔同噶？系咪真系先？ 落雨就唔同咯，俾人笃个眼咯。 系啦，有好有唔好啦。 喂，嗱，今日 唔会咧？ 朱校长问嘅问题犀利啊，哲学问题啊， 系啊， 教育哲学问题 系咪好深噶？ 都唔系嘅，即系答错佢就可以噶啦。 琴日问过阿高太噶啦，系嘛？ 问过老婆。 阿高太俾几多分你啊？啲题目 试玩过啊？ 我俾我阿朱太，我姓朱嘅。 朱太，朱太， 佢听完之后佢就笑咯，咁啊几好玩喎，咁样样咯。 哦，咁 OK 喎。 佢认真谂嘅，我见佢个样。 咁就好啦。 佢最认真啲啦。 但识唔识答啊？识唔识答啊？朱太。 佢撞啱咗一啲嘅。 撞啱。 系咁得啦。唔使惊啦，即系撞得啱嘅就唔使惊啦。 我知我点解头先叫高太，因为佢好高。我 写翻 得先， 冇事。 唔好嬲啊，朱校长，问紧扣我分。 喂，不过朱校长，我哋首先咧半小时，即系呢一个半小时系我哋问问题先嘅。 好， 好啦，问问题第一条啦。呢一条咧就讲到日本嘅。朱校长以前有冇教历史嗰啲噶？ 冇 啊，冇嘅。OK， 好。 咁呢个咧关于日本历史嘅吓，日本咧如果睇翻一啲嘅旧嘅片集，讲嗰啲日本武士啦吓，佢哋会梳一种特别嘅发型，两边咧。剃光咗，中间有一横，但系咁样扎咗上去， 好似紫菜咁样噶嘛？ 我唔会咁认，我唔 你唔觉得系咩？ 嗱，朱校长就 系 呢一种，就 系 呢一种 啦，系啊，中间有块紫菜喺度， 系啦，中间有一块嘢咁贴喺中间，两边就系冇头发嘅，咁系冇 个顶系剃光嘅， 系啦， 系啦，两边有头发， 中间有一督， 系啦，有一督紫菜，点解咧？ 系啦，点解会咁样咧？有几个嘅原因嘅，第一。睇下先吓，揾翻先。有几个原因，第一可以更加有勇气，第二可以更加善战，即系好打。嗱，呢个都系心理嘅一种嘅，唔系真系噶，即系心理上觉得更加善战。第三呢一种发型可以驱赶一啲邪恶。第四冇任何原因，只系戴得舒服啲啫。个头盔，因为佢哋都会戴一啲嘅头盔，日本嗰啲头盔系纯粹功能性，戴得头盔舒服啲，同埋稳阵啲。戴得穩陣啲，冇咁容易跌翻落嚟。好啦，到底係乜嘢呢？第一，更加有勇氣；第二，更加好打；第三，驅趕邪靈；第四，戴得舒服啲、穩陣啲。 以前嘅武士啊，日本嘅武士啊， 我覺得最後嗰個一定唔關事嘅，即係戴個頭盔穩陣啲。 点解咧？ 喂，你嗰个发型，你有头发冇头发，你戴个头盔唔影响， 唔会线啊嘛。 系啊， 佢而家话唔会线啊，佢唔系认同你啊，佢话 如果你有头发嘅话，就好可能会比较，即系可能个头盔会成日向前凹。 喂嗱， 明唔明啊？ 我想问，戴帽我有时会戴帽啦，戴帽咧，佢头发系会令线噶，真系噶。不过我唔系要说服你答佢个问答案啊， 校长 你点睇？ 我就会拣系功能性嘅，兼咧我甚至乎认为可能佢有啲嗰啲城主咧，佢本身即系地中海啊，咁佢就想其他人都系陪佢一齐。 我拜呢个系啊， 所以日本人嘅功能性 系啊，我甩正咁样个位，我又要你哋全部都系咁样，我替位咗佢咁样，系咪？呢个咪功能性咯？ 即系边个答？ 有功能性咯，即系咪啲人？ 我冇头发，你都唔可以有。 喂，咁你 讲又打败你， 我冇呢个答案。不过你拣 D， 即系话功能性嘅，系咪？ 系。 嗯 ，OK， 好。 我拣邪恶驱 驱邪， 驱邪。 好。 第一个系勇气系嘛？第二个系好打啲。 系啦，第三系驱邪，第四系功能性，纯粹戴得稳阵啲，舒服啲。 好，富贵险中求 B。 你 系 B， 好打啲。 我冇改变噶，冇改变。 系啊，冇噶，即系有 B、C、D 都有人拣。 B、C、D 有冇人啱？ 系有嘅。噔噔噔噔，校长好嘢。系功能性，因为佢将佢两度剃咗咧，戴个头盔会稳阵啲，即系棘实咗。 系啊。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凡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吹散就如夜空星，浪马步可一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系用爱滋养，不可一个独承受，漆黑孤单的战斗，让我独个星云上分享，凡尘俗世多少女孩，看时代在叫嚷。我没发梦，你没发梦，置身宇宙，去维护这地球，同冲出虚构，来合力并发出热与光，去造就更多星球，七姊妹永伴我在旁，携手将梦手牵走。 你又知唔知发问嘅就系李丽蕊同学？ 好啦，好咁大家 我哋一齐嚟啦，话有朱校长啦，咁、就系阿梁同学啦，同埋有呢一个嘅就系马同学嘅。好啦，呢一条问题咧系问一啲嘅就系餐桌礼仪嘅，嗱好得意噶，去唔同嘅地方嘅话咧，成日都会以为嘅就系话啊，我哋喺香港嗰度我哋系咁样食饭嘅，或者系点样嘅，我哋就会觉得嘅就系 assume 去到其他嘅地方都系咁样，但系其实有好多嘢咧系好多唔同嘅变化嘅。好啦，今日要问一问有关于嘅就系各地唔同嘅餐桌礼仪啊，想问下喺韩国度食饭。大家应该有去过韩国啦，系咪？去韩国食饭嘅时候嘅话，其实有啲乜嘢我哋需要注意嘅呢 ？A 唔可以将筷子放喺碗上边，就系当你食饭嘅时候嘅话，你可能就会有时，你知佢哋嗰啲金属嘅筷子嚟噶嘛，其实系唔应该将佢咁样摆喺个碗上边嘅，佢觉得咁样系好冇礼貌。而 B 唔可以捧起个碗嚟嘅饭碗，唔可以捧起个饭碗嘅。OK， 而 C 就系要同时攞起筷子同埋汤羹嘅。大家有冇留意到嘅就系佢哋永远会有一碗汤喺侧边嘅，咁亦都系会有呢一个嘅汤匙啦，同埋会有筷子啦。其实礼貌地咧系应该要同时间攞起嘅。而 D 就系饮完汤个汤匙系唔可以放喺个碗里边嘅，即系你饮完汤嘅话，你要将个汤匙摆喺侧边。呢啲全部都系嗰啲餐桌礼仪，系礼貌嘅做法，系有家教嘅做法。好，请选择。 嗯，我拣唔可以捧起只碗， 唔可以捧起只碗， 我撞 嘅 啫， 冇理由。 我撞 石锅饭捧唔起啦，热得滞。 好，校长， 你 觉得 拣咩嘢？ 我都系估 D 啊。 嗱，我讲紧嘅唔系石锅饭， 系 讲紧个平时我哋普通食饭、 啊， 你会见到嘅就系佢哋个筷子啦，佢哋个汤羹啦，同埋嗰个碗啦。佢哋都系金属嚟嘅，咪摆喺度嘅，就 系、 是、嗰一套嗰套嘢。 我用排除法，我拣 D、啊。 你拣 D， 饮完汤个汤匙唔可以放喺碗里面，系咪 ？A、B、C 嗰啲太难实践啦，即系你会又污低又搞唔掂食到。 啊哈 ，OK， 好，校长系 D， 好，有个 B 啊嗰啲，你拣咩？ 我都系跟校长，冇办法。 啊哈，饮完汤个汤匙唔可以摆喺个碗里面，系咪？ 你唔可以捧起个碗，我觉得冇理由。 唔紧要，我都系撞下啫。有冇人啱？ 有人啱，正确嘅答案，正确嘅答案系梁同学系可以捧起个碗嘅，有原因嘅、哦。 我撞，系咪乞衣先会捧起只碗啊？ 冇错、 哦， 其实咧捧起个饭碗嘅话咧，系一种自私同埋冇家教嘅行为啊吓，因为咧好多时候咧，你会发觉嘅就系话喺韩国嚟讲咧，佢哋系实行分野制嘅。食嘢嘅时候嘅话咧，其实佢哋系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就有个碗或者系跟住喺出面度夹嘢食噶。你有冇发觉就可能佢哋系食一啲拌饭或者系点嘅时候咧，佢哋系会分开，会分开俾人哋食噶。所以咧就系话会将饭捧起嚟嘅话咧，系好似惊人哋抢你碗饭食一样，系、哦、好自私嘅行为嚟嘅，亦都系乞衣先至会咁做。但系其实仲有另外一个好得意嘅一个方法嘅，就系佢哋同时有一个讲法咧，就系话一次佢只能够攞一种餐具，即是话我攞起个筷子嘅话，同时系唔可以攞起你嗰个汤羹，因为若果咁样嘅话，又系好冇礼貌嘅。所以你会见到佢哋会有一个情况嘅，就系饮汤，佢哋就攞嗰个汤羹饮汤，饮汤完之后会要摆低，跟住咧就攞筷子再食嘢。食饭嘅时候咧，你都会发觉嘅就系佢哋系食饭就食饭，佢哋唔会同时攞开，即系攞起又攞筷子又攞汤羹嘅。系啊，同埋最主要一样嘢就系点解佢哋会唔会捧起个饭碗咧？就系头先我已经俾咗啲 tips 大家噶啦，佢哋咧佢哋嘅汤匙啦，佢哋嘅筷子啦，同埋佢哋嘅饭碗咧，其实系金属做嘅。佢哋好多时候都攞唔起嘅， 咁重噶。 因为你嗰个饭碗， 再装埋饭， 你要仲要留意佢下边嗰度系冇凹凸位嘅，所以系散唔到热 嘅。 你一攞嘅时候，系会辣到嘅。 哦 okay、 所以嘅就你会留意到嘅就系佢哋多数都唔会捧起嗰个饭碗嚟食饭，佢哋系会用个汤匙嚟滗嘅。 O、okay, K， 好， 系啊， 长知识， 犀利犀利。 好，到马同学， 好啦，笑大家都识笑啦。嗯。有冇听过稻香的微笑啊？我哋即刻有个反应，稻香的微笑。呢、這个稻香咧，稻系姓稻嗰个稻，香系乡下个香。呢、這个稻香咧系我一个老友，佢系一个著名嘅法国。 我已经唔知信唔信你好啦，你话老友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唔好将啲真嘢同假嘢捞埋一齐？ 呢个真系一个法国嘅神经学家，咁佢形容咧稻香的微笑咧，原来人笑有好多种嘅。系啦，咁如果笑嘅时候咧，你面部嘅肌肉就会喐嘅。 嗯 ，OK， 咁稻香的微笑其实形容咩笑呢 a 假笑 ，B 系礼貌嘅笑容， 即係叫做空姐式微笑。 空姐式微笑，即係空姐嗰種禮貌嗰種 禮貌式。 哦，即係招呼客人嘅時候。哦， 同假笑有咩分別啊？ 唔同噶，假笑。 不過咁樣講，對空姐好似唔係好公平。即係好似話佢哋係好假笑， 禮貌式嘅笑容。 咁佢咁唔淨止空姐嘅，好多行業都有呢種嘅。你可以話 reception 都係㗎。係 啊 係 啊係啊 ，C 係冷笑。D 是发自内心的， 这些纯状的。稻香是一个人名来的， 不是法国神经学家。 你听清楚你 我老友啊 我就是被他这句说令我分散了。 是啊，即是这个是很出名的，他这个稻香的微笑，他一个神经学家，他觉得呢，哦，原来笑的时候呢，如果是人的神经会有这样的反应。于是呢，到底他这个微笑是形容什么呢？ 好快讲一次， 假笑、礼貌式的笑、冷笑、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微笑。 开咗， 我是会拣冷笑的。咁系之前我都上过啲 course 啦，亦都有啲睇过啲书啦。咁啊讲，其实你笑咧系你唔系好 control 得到。咁就头先咁多种笑咧，就系应该冷笑或者反反眼嗰个咧，就系你完全系反射神经嚟嘅。即系譬如可能有阵时有啲人讲嗰啲嘢，你唔系好同意啊，或者等等，咁嗰个冷笑啊、反眼啊，咁就如果系我推断啦，由神经学家咁啊，可能系呢一个啦。 我估假笑。 我本内心嘅 反眼笑， 戴咗口罩好耐未睇人笑啊！ 内心嘅微笑， 我估假笑， 即系发自内心， 发自内心嘅微笑。 好，有人估啱。就是李同學， 哇，我都是个撞王来的啦， 真是撞王的。 是什么发自内心的微笑， 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微笑。 其实我是估的，我不是估的，因为呢，你会发觉就是说他 ABC 三样东西的话，我觉得都是差不多是同一样东西来的。但是反而是 D 的话，他发自内心的微笑那样东西是他可以控制到的。他是真真正正 分 野 大 的。分野大一点。 因为他说呢，一个人真的笑的时候呢，他的肌肉控制不到。但是很自然地呢，你的嘴角向上。同埋咧，你呢啲嗰啲面嗰啲紋咧， 就 會 現啦。 佢話你冷笑假笑咪做 明白曬，好啦， 發自內心嘅微笑先至可以有呢一啲咁樣嘅 facial 嘅 expression。 多謝曬，好啦，大半啊，翻嚟我哋會有今日朱校長發問哲學問題，哇！中的眷恋，别要来轻佻。听那报道，情人节要情人吃半冬吗？我佢最爱到情人节，我们茶几乱去花，要找到鲜奶，同补多么欢快，繁复的都瓦解。别太多，就这么你我我最简单。别太过，就这么你我我最放胆。再共你，我会为你忧患每天。不开口都懂你心意，台话的感觉更你先知。No matter what you do, I'll be with you。女友会怕地低，最后抱抱你垫底，再同你吃炸鸡。That's what we like, life is alright。碰上是不是末日？我最爱你都不得。每天如实在话苦字最诚真，别太多，就这么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深水埗区议员麦伟明认为，现行对店铺货物阻街的罚款额不足，形容一些商铺只是将罚款当作交租。他同意申诉专员建议研究引入累进式罚款机制，加强阻吓力。 荃灣區區議員陸玲中話：而家店鋪貨物阻街嘅情況已經改善咗唔少，情況可以接受。香港鮮花盆栽批發商會主席賴榮春亦都形容花墟貨品阻街的情況已經有改善，但是他說花墟早午晚都有落貨，所以有時貨品仍然擺在街上面，只是商戶未能夠及時將貨物搬入鋪頭裡面。他同意引入累進式罰款機制可以加強阻嚇力，但是他說小店的盈利不高，希望罰款額不好太多。学校午膳供应商活力午餐宣布下星期一和二暂停供应两日，以检视工序，同时亦都会进行深层清洁消毒，确保厂房环境卫生。教育界立法会议员朱国强说，知道有学校倾向暂停这两日下午课堂，而根据教育局的指引，如果校方安排半日堂，下午仍然要保持校园开放，照顾有需要的学生。朱国强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有部分学校同时雇用两间饭盒供应商，变相增加竞争，或者有助提升质素，但是先决条件是学校校要够大，先至会需要两间供应商提供饭盒。他认为长远来讲，教育局应该同食环署合作，对供应商的运作提供清晰指引，加强监管，保障学生的健康。南丫岛和蒲台岛对开海面，有渔船入水倾侧。警方在朝早6点51分接报，水警、消防和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到场协助搜救，先在渔船上救起一个男子，其后救起一个堕海的船员。那个堕海的船员送到东区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据报仍然有一个人失踪。美国佐治亚州特别大陪审团公布调查时任总统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报告的部分内容，认为有人在调查之中作伪证，认为应该被起诉。大陪审团听取了75个证人的供词，包括曾任特朗普律师的朱利亚尼、参议员格雷厄姆、佐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州长肯普等。报告说，大陪审团大部分人认为有一个或者多个证人可能作假证供，虽然大陪审团不能够提出起诉，但是可以建议地方检察官提出指控。报告又说，大陪审团一致认为在大选中的佐治亚州选举不存在大范围欺诈。特朗普其后发表声明，强调自己什么都没有做错，报告是对他彻底免罪。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相当温暖，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65点，跌122点，总成交金额41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4点，跌10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9.8跌2.8，美团145元跌3.3，盈富基金21.02元跌咗1.2，阿里巴巴101元跌1.1，南方恒生科技4.24仙6跌咗4仙6，药明生物56.75跌1.1，香港航天科技11.68升6.6，恒生中国企业71.34跌3.8，京东集团210.8跌8，友邦保险84.1跌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6，瑞士法郎0.928，加元1.348。

cheesecake 食朱古力蛋糕，感謝成為風騷快活人啦！ 記得聽啊！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十點到下晝一點鐘，風騷快活人。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而家开始问问题，佢就係来自德瑞学校总校长朱子荣先生。 朱校长早晨。 朱校长。 大家好啊。 好啦，嗯。 咁我可以问问题喎。 可以啊。 好 啊。嗱， 朱校长，唔好意思啊，朱校长。你问之前嘅话，你希望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因为一阵间呢，喺12点半之后嘅话，我哋会有大点唱。 冇错。今日有位靓妈咪同我一起接电话嘅。多谢晒。 好，朱校长交返俾你。 好，做一条热身题先啦。咁 我自己呢就觉得即係经历过疫情啦。咁、我哋更加明白到呢细路仔其实真係佢将来面对嘅越嚟越多天灾啦、人祸啦等等。咁点面对呢？咁近期呢即係我哋喺學校都教小朋友，哎呀，土耳其啊嗰邊有個好可怕嘅地震啦，咁我就喺度諗啦，究竟我哋中國都有地震嘅喎，咁中國有冇一啲唐詩係寫地震嘅啦？咁我就揾啦，咁有一條嘅熱下身嘅咋嚇，一個五言古體詩，我讀一讀呢首詩，咁大家估下佢作者係邊個？深夜桂景動乾坤，天崩地裂聲驚雲，萬物皆驚神氣喪。人心难定神色分，从今莫怨天不仁，天灾人祸难免论，尽盼人间少患灾，共享和平美好村。好，嗱，呢首诗，作者系边个咧？嚟到 A 李端系一个太守伯嚟 ，OK。B 骆宾王 ，C 系朱志荣写嘅，即系我写。D 是一个 AI 写的 ,ChatGPT 这个 AI 写的。 哇 哇这样啊。 哇出动 Chat 真是。 ChatGPT? 好 ,ChatGPT。 不会因为他未识辨识中文不是太。我不会。 他去到第四代和第五代了。 啊识嘢喎是。 我揀了 好犀利的了现在。 是。 我揀朱校长 写，系朱校长写，好答案，梗系有人啱啦。系、 我，你嘅冇去。 我拣 D， 我拣 D， 佢拣 D， 我拣朱校长。 拣 C，好，跟住你咧， 好， 你拣咩？ 端 啊，真系好啦，有人拣朱校长，答案系咩咧？答案系啱啊 ，ChatGPT 写。 哇，好犀利啊！好犀利啊！ 呢、个就系、我等间俾翻个图你睇啊， 真系咁犀利，可以写到咁样， 系嗱。不过呢条其实我 check 得大家好紧要嘅，咁就系乜嘢咧？我头先话个题目系五言古体诗，咁我其实就 ChatGPT 系一个 AI 啦，咁我就喺个 AI 个 app 度就叫佢帮我用唐诗嘅手法，你假设你系唐代诗人，就帮我写一条啊五言古体诗，关于 地震 啊呢、这个诶，仲要系写明土耳其地震咁样样，咁佢就写咗呢首诗俾我啦。不过即系当然啦，你识少少头先我嗰个读咧，其实佢写咗七言律诗俾我嘅、就唔系五言古体诗。咁我当刻我已经知嘅，咁我就再叫。佢啊，你寫錯咗俾我喎，咁嗰個 GPT 答我咩咧？AI 答我咩？佢啊，對唔住，我真係寫錯咗。於是其實佢仲寫多一首啊，即係真係寫翻個五言詩俾我嘅。咁但因為呢個過程太有趣，所以 學習緊啊嘛， 係啦，所以我就讀一個錯咗嘅詩，但係都係個 AI 佢第一時間寫出嚟。你見到佢韻啊、押啦， 好犀利， 係啊，好似 情況係啊，應該就 好似一個活人寫咁 啊。但係我覺得有少少唔係咁似一啲以前好古代嘅五言節律節。诗嘅一啲感觉，我觉得有少少一啲 现代 feel 啊，新诗有啲新诗嘅少少嘅嘢喺里面嘅， 咁啊系啦，咁就系、 感觉觉得系。 就今日我哋个题目都系围绕呢个ChatGPT 好嘛 ？OK， 好嘛，好有趣，好准备，准备第二条，好啦。ChatGPT 矛噶又 ChatGPT 大家嘅认为佢嘅全名系咩咧 ？ChatGPT 全名系咩咧 ？A Chat Genie Professional Technology。B chatbot generated personal text, C chatbot guided pre-training, D chat generated pre-trained transformer。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不如睇啊， 唔紧要，你可以读多一次啊。我因为听众都睇唔到。 Chat Genie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即系讲紧啊，佢一个好专业嘅技术咁啦。大概嘅意思系，B 就系 chatbot generated personal text 是为你个人生产出来的文字。C, chatbot guided pre-training, 即是说有人带着他训练他出来的东西。D, 是 chat generated pre-training transformer, 即是他是有些人带着他是做出一些变、transformer, 即是变身或者变化的。 transformer, 我估三。 我估 transformer, 我估 C, 多。 是 pre-training 的你估是即是人训练了他的。 D, 好答案。 有人啱， 系啦，冇错就系 transformer 啦。咁啊，即呢度 transformer 咩？ 系啊系啊，我 咪拣 D 咯。 佢都系拣 D 啊， 系 啊， 系 啊， 拣 D 啊。哇，又系识嘢 嘅，又系识啊。 咁啊，咁我又借呢个机会又解一下佢咩嚟？点解咁犀利啦？其实嗱，嚟多次啦 ，AI 大家喺电影又好，听投资啊、新闻啊，所以大家都知佢从来都存在，同埋从来都劲噶啦。不过过去咧，一直都系掌握系有啲 programmer， 佢识得 call 佢，即系编程佢，令佢帮佢做到嘢，咁就好劲啦。OK， 咁但系咧，点解 ChatGPT 咁耐咁盛行咧？就系因为呢个字啦，就系佢系一个。你當佢一個自然語言系統啦，即係有班 programmer 就話係，其實全個地球可能得1% 人識得 program 佢，咁不如咧就我哋再做多個 program， 就係佢好明白到人類講乜嘢，用自然嘅語言方法，佢可以輸入到俾佢，亦都可以令佢運算完啦，佢嘔翻一啲即係好似頭先作嗰首詩咁，好自然， 應用到 你係聽得明嘅字詞，即係話 AI 冇改變過，但係咧輸入嘅方法同輸出嘅方法咧變成一種你叫佢 transformer 嘅意思就係、是。佢其實將你的語言變成了一些 coding， 即係我哋唔識嘅嘢，嚟控制嗰個 AI。個 AI 做完嘢啦，自己學完嘢之後咧，就再生產翻出嚟。咁就所以你從呢個字名 可以溝通到啦，所以 亦都係好簡單理解。點解啊？即係標記啦，過去啱啱上個禮拜佢都講咗，ChatGPT 嘅出現將會係人類有 internet 以後第二個最大嘅改變嘅原因。 好，非常好啊！ 兩年之內嘅話，應該 Google 你嘅即係你個 search engine 兩年太遠啦，呢個字應該係兩個禮拜應該唔同咗啦，係啊係啊。 OK， 好啦，第三條咯，又係圍住呢個題目啦。根據美國期刊 PLOS 數碼醫療喺上個星期4月9日發布嘅報告 ，ChatGPT 咧就走去考一個美國執業嘅醫生牌。嗱，嗰個醫生牌個考試叫 USMLE 啦，咁樣樣。咁個成績係咩咧？嗱，我原先諗住讀啲分嘅，不過我簡單啲講啦。OK，A 佢考嗰個醫生執業試，即係做唔做到醫生啊？佢係唔合格嘅。B 佢就啱啱啃頸唔合格，即係爭啲啲啫咁樣樣。C 佢合格，但係咧就唔算話好優異嘅，但係合格嘅。OK，D 就係、是、佢一定合格啦，仲超級優異添。 咁犀利，唔合格，梗颈合格，梗颈唔合格，然后合格同埋系好犀利， 系 我拣个 系唔合格，就系嗰个系争啲就合格，系咪？ 系啦系啦， 即系可能佢50分合格， 59分咁样啦，你当系 我拣唔合格， 我拣争啲合格， 争啲合格， 争 你就拣佢未合格嘅， 即系 B 啊嘛，系嘛？ 系我拣 B， 我都拣 B。 系，即系你哋认为佢都唔合格嘅， 佢唔合格嘅。 咦，你嘅问佢反问翻我哋咧，好似系咪即系觉得我哋唔啱？ 嗱，你试下谂一个问题，我又介大家谂一谂。 嗯，因为讲医科嘛。 嗱，医科嘅嘢系嗱，即系Elon Musk 有句说话，佢点睇 AI 咧？就系话呢个宇宙已经一早有答案嘅啦，即系一加等于二，唔系因为我哋发现嘅，而系因为佢本身喺度。光合作用本来已经喺度，只系人类问唔问啱啫。即系如果系医科，我哋叫做有好多。嘅知識性咧，係本來已經喺度噶啦，即係你食乜嘢會過量會死，個心臟點跳動，咁其實個知識已經喺度噶啦， 不過我哋唔知咁解嘅。 嗱，你試下諗下，做醫生去學嘅嘢，當然又動手做啊，即係一啲臨床啦，但係做卷方面會做啲咩型嘅咧？ 問翻一啲醫學嘅知識咯， 係咯。 哦，咁我估 C 啦， 我都係覺得佢唔合格。 争啲合格 B， 我估师 好答案就系、是、你改咗就啱啦，系佢合格，佢75分啊，最高攞到 哦。师 佢合格嘅，咁佢已经喺嗰个做卷嗰 part 咧，佢哋已经系过咗关，成为咗医生噶。咁佢嗰个其实佢全部问一啲即系好客观性嘅问题咧，佢全部系精准地答啱晒， 因为资料嚟噶嘛， 佢系啦系啦，冇错。佢系错啲咩咧？佢系错啲伦理，佢唔系话错添啊，佢有啲 open end 伦理题咧，即系医学嘅伦理题，佢攞得唔？ 唔高分啫，但係佢本身嗰啲醫學倫理係都已經合格曬㗎啦，咁樣樣。 哇，好犀利！ 係呢一樣嘢啫嘛，其實係爭人嘅倫理，即係究竟係咪 都如果你同佢生活，你教佢佢就得， 教佢就得咯。即係而家你暫時嚟講，可能個倫理又或者係道德方面嘅話，可能仲會爭少少啊嘛。 冇錯啦，冇錯啦。咁始終佢都係一個 AI 啦，咁樣樣。好啦，第四條啦。 哇，咁真係好危險啊！其實我就以為嘅就佢唔合格，佢就係爭呢一樣嘢啦。係 係 係啊，咁咯，好。 好，第四条嚟咯，咁啊，呢个亦都好多人讨论噶。咁究竟 ChatGPT 提供嘅资讯嘅真确性系点咧？真唔真嘅咧？佢讲嘅嘢 ，OK A 绝对真啦。好啦 ，B 大多数都啱嘅。C 久唔久有错啦。D 就系成日都有错嘅。 久唔久有错？ 系 久唔久有错？ 系 大多数啱。 啊，大多数三。好，呢、這个好快答你啦。答案就系咩咧？你啱啦 ，B。大多数正確嘅，咁样正如头先我已经做咗个示范啦，就系、是、我问佢，即系叫佢做嗰个诗出嚟，咁佢系写咗一首诗俾我，但系唔系五言啦，佢写咗七言咁样样。咁你我哋就即系好似头先都讲过，你不停佢因为系一个 chatbot 啦，即系话佢系需要你问啱问题，或者系你引导到佢一个思考去揾佢嘅资料嘅时候咧，佢都会大多数啱嘅。第二咧就系、是、即系头先啊好犀利咧，你就知道佢有唔同嘅年代嘅，即系今日咧，如果最盛行，即系当然啦，大家手机有一个喺嗰个应用商店可以下载到嗰个已经好出名嗰个 app 咧，其实佢就用一个旧啲嘅版本嘅 engine 嚟，咁、但系都已经啊你可以试到呢样嘢噶。咁但系当然有一个 ChatGPT， 即系我哋成日讲而家最盛行嗰间公司，即系当香港暂时就未得可以用到啦。咁当然你有方法啦。咁嗰个咧，佢而家行紧 3.0 嘅。咁 3.0 咧，佢嘅数据佢就已经读晒地球上有嘅资料，系2021年之前嘅资料啦。 哇！ 地球上有嘅资料佢读晒， 都齐备噶啦。 但系最新消息即系有个窗嗰个间公司嗰个系统咧，即一窗满个窗啊。OK， 咁佢哋已经即系同呢间公司买咗啦。咁佢个新嘅搜寻器咧，其实就已经啊，即系已经有人用紧啦。即系我有个同事已经用紧啦。咁嗰个搜寻器咧，就系、是、譬如佢哋嗰日我哋就试咗玩，就系、是、啊问一啲篮球明星啱啱嗰场赛事。咁佢已经话到，佢已经同时间搜寻咗嗰个赛事嘅比数啦。另一边咧，已经系利用紧你嘅搜寻资料，加埋头先讲个 AI 咧，已经做紧今日即时嘅答案啦。咁呢个就所以点解啊？即系嗰间即系有个窗嗰间电脑公司咧，佢突然间股价会升得咁犀利咧？呢啲人就系、是。是就是公布了这项技术，很快我们用的即是打字 W 字头那个蓝色的软件，成日大家做简报那个 P 字头红色的软件，在右手边都会有个 box 就帮你啊估你想做什么，他会帮你做了七成工作，这个是无法逆转的 大趋势， 已经到了。 好了，第五题了。 好，第五条又是我最后一条了。刚才我问了四条问题，以上四条问题是哪个写的呢？嗱，头先即系我谂每个校长嚟，佢都谂咗好耐问咩问题啦吓。咁话朱校长今日带嚟呢四条问题系边个写嘅咧 ？A ChatGPT 帮我写嘅。B 朱兆颖自己写嘅，即系我剪个枕头谂。C 就系 ChatGPT 同我喺网上面抄翻嚟俾我嘅。D 就系由朱兆颖向 ChatGPT 发问，ChatGPT 写出嚟嘅答案。 我覺得佢應該已經係一個哲學嘅問題，其實個問題本身已經好有哲學，即係其實有時你會發覺就佢兩個答案之間嗰個結果分別係咩？係 啊，係 嘛？嗰樣嘢個問題點問係嘛？就正如你所講嘅，就係話我如果我有咁嘅 AI 嘅話，我都要問啱問題，我先至可以攞到可以嘅答案。我覺得佢有啲 三個答案啊嘛，而家 四個答案， 四個。 第一就係純粹係 ChatGPT 自己寫嘅， 唔會。 B 是朱子荣自己戰高枕头想的，即是我啦 ,ok。C 就是 ChatGPT 在网上摘抄回来的。D 就是朱子荣向 ChatGPT 问啱的问题。 D 他写出来。 我觉得是 D。 啊这样 Potion 出来答案梗是啦。 你啱晒五句， 系 啊，好犀利啊， 赚一 条 啊， 系啊，咁啊，即系带 高分啊， 系啊，带五条问题啦，其实都想带大家谂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讲以有涯除无涯啦，其实即系呢个科技已经出现咗啦。我谂好多我呢排都有啲唔同嘅媒体嚟访问我呢个题目，佢都话咁学生点自处咧？ 系啊，而家成日都系谈紧呢个问题， 佢嘅功课 冇错冇错， 咩意义咧？而家已经系 咁，所以正正就系点解我话啊、哦，今日其实表面上我好似讲一个 I T 嘅题目，好似讲电脑科嘅题目，但系其实真系一个教育本身嘅一个问题，即系。 我哋好自然諗緊啊科技佢咁轉變，我哋就諗啊，我哋份工有冇改變？即係譬如舉例寫稿員係最危險，因為有人做咗一個將啊400集嘅 Doctor Who 嘅一啲劇情啊，擺劇本擺咗落去啦。 編劇都好危險。 跟住佢做咗第401集有曬對話嘅一個完全係啱正路嗰個系統嘅故事出咗嚟嘅時候，咁大家就要諗翻一個問題啦。科技從來都出現嘅，即係只不過我比喻就係、是，喂，以前我哋用毛筆墨砚磨墨嚟寫字嘅，咁、原子筆出現嘅時候，其實你就 evolve 咗噶啦，即係 internet 出現，我哋工作啊媒體都會大改變嘅。咁但 係呢個有進化嚟， 冇錯。這個 AI 就係我哋花咗好多錢叫啲細路仔學，公司投資咗好多。原來當佢 work 嘅時候，我哋唔擁抱佢咧，其實係一個即係我哋倒轉思考。咁今日想帶出一個諗法就係、是、教育本身，其實我哋裝備今日嘅小朋友，佢可能8歲9歲，佢點樣進入40年之後嘅社會，但係唔使到40年啦。下個禮拜你都估到呢個科技已經改變咁多嘅時候，咁我哋作為教工作者，作為父母，我哋點去面對呢？係咪淨係教緊小朋友而家繼續係搬字過紙啦、背書啦，係我哋學校嘅目的呢？咁啊，帶一個 open ended 嘅一個問題俾每一個人都諗諗呢樣嘢咯。 好，咁最後咧就校長有一首歌咧送俾大家嘅， 咁就係啊，係啊，呢首叫《那兒》嘅歌啊，係一首我哋80年代我自己細個聽嘅一首歌啦。咁佢其實真係講緊嗰陣時就係大人話俾你聽個世界，同埋小朋友的世界真的有些不同、哦、其实、啊、跟住小尘埃他们好好又在、啊、即这几年里面又翻唱，更加有一个我对于我即今天想讲的题目就是、啊、我们自己过去这一代、啊、即是、啊、带来香港的成功、啊、但是、对于我们小朋友面对有这么新的科技这么未来的发展，我们是不是真的告诉他们我们成功方法是唯一呢？所以没有答案的，但是又希望大家直接这首歌又想想这个问题、 好，多谢晒，多谢朱志荣校长。 雨堂让我知渺然歌唱起步，天亮数学堂有雪星数目难知道，我每夜望但见空荡，美术堂有雪天雨后红彩会挂过我便求下雨天，雨后谁张望？我看不到，我只找到隔壁窗。书本中有龙翔，抬头只得粗长。世界哪儿有着农夫在太阳？天空不见月亮，月亮躲于高墙，也许羞愧再比不上晚灯光。让我听鸟儿歌唱，充满早上。那儿望见星，每夜来闪照，数着入睡到天亮。那儿若有天雨后红彩光，可给我张望。那儿让我找老树来依傍，那么空旷，那么广阔，那么清朗。书本中有农场，抬头只得操场。世界哪儿有着农夫在太阳？天空不见月亮，月亮躲于高墙，也许羞愧再比不上晚灯。 Hello， 中午12点，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呢一首歌，小尘埃嘅那儿啊，20度嘅温，相对湿度63%嘅呢个星形咧，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日间温暖，随后数天咧又会比较风势大，同埋早上清凉噶啦。好，先听12点新闻报告。 合作促进相互投资，扩大贸易规模。二方重視安理會改革等國際事務，願意同中方加強協調配合。 南韓總理韓德珠說，由於新冠疫情出現穩定跡象，政府將會在今個月底之前將來往南韓和中國之間的航班增加到每星期80班。韓德珠在疫情應對會議上說，目前往返中國的航班數量是每星期62班，由下個月開始將會逐漸增加到每星期100班。當局亦都會在下星期決定是否取消要求來自中國內地的旅客在出發之前和抵埗之後接受新冠病毒檢測的規定。他又說，如果疫情繼續受控，政府將會開始討論取消剩低的防疫限制，包括降低病毒的疾病等級和全面取消口罩令。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高3至4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日间相当温暖，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73点，跌114点，总成交金额43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4点，跌10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9.6跌3元，美团144.9跌3.4，阿里巴巴100.6跌0.5，盈富基金21元跌0.4，南方恒生科技4.234跌0.58，药明生物56.75跌0.1，香港航天科技11.26升0.4，香港恒是恒生中国企业71.28跌了4.4，京东集团210.6跌2元，友邦保险84.1跌了0.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384，瑞士法郎8.457，加元5.821，澳元5.377，新西兰元4.888，欧元8.3616，每百日元对港元5.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5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518点，跌177点。港金报17,12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69美元，卖出1,8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油塘嘅高辉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啦，咁去东元街方向近住宝城工业大厦嘅慢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彩虹道着陆街旺角、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同埋吐露港公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想说基本法， 一年20集，用相片去讲基本法的前世今生。 大家好，我是邓勤马德仁，我拍下这朵代表香港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这朵紫荆花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就是1997年由祖国送给香港的礼物，亦是祖国盼望香港永远繁荣昌盛的象征。 想说基本法，逢星期二、五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公众投票现正展开，可投选奖项包括 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歌手大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和歌手。 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最后一个钟头啦，提提大家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8， 18723888。 我唔系 AI， 系我都唔系，因为翻嚟我哋就会有电话点唱答半开始。 车路的事。 车路的事，车路达人， 大家好， 翻嚟 啦！ 我哋今日皮褛党啊， 系陈道哲啊， 见到你三个啊，系啊，一样样啊，吓揸电单车啱晒啊！好啦，车路达人潮潮，嗱，其实我哋今日嘅话题同我哋嘅揸车安全都有啲关系嘅，咁啊，每人咧都会有一种嘅拣车嘅方法啦，而其中一种我就觉得咧就安全都系好重要， 冇错， 安全性都好重要嘅， 首要啦呢一个真系，所以我哋喺选择我哋自己嗰部深水车之前，其实有一堆嘢要考虑嘅， 冇错啦。咁所以今日我哋就环绕住拣一部车吓，换新车可能会问题会少啲，会唔会咧？ 新车问题少好多， 少好多。 啱啱今代嘅新车燃油车嘅话咧，其实系一个科技革命嚟嘅，即系所有车厂佢哋将之前投放咗落去嘅资源啦、研发咗嘅嘢，基本上拱晒出街嘅、所以啱啱今代出街嘅车咧，佢真系叫革命性啊！点样革命性咧？就系、是。例如佢哋嗰個引擎可以做到好細絲絲，但係馬力輸出係好巨型嘅， 咁啊犀利 啦！係啦，咁其實已經出曬街噶啦，咁所以其實大家如果考慮買車嘅時候，新車有新車嘅揀法，二手車都有二手車唔同嘅選擇方法嘅，咁大家都有需要注意嘅地方。 而且都咁得意咧，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嘅就係喺市場上面咧，而家都會好推嘅就係成日都講緊電動車， 冇錯。 但係你而家講緊嘅係燃油車，佢仲要喺呢一方面咁樣去發力嘅話，係咪因為要想同電動車繼續要喺度掙扎咧？ 嗱，講真，大方向咧，我覺得其實就冇得掙扎嘅咧，因為其實各國咧其實已經立咗例嘅， 咁 係咯，2035都大家一齊唔去再登記新嘅燃油車，咁所以調翻轉頭就係研發成本考慮啦，就係大家因為之前嗰十年廿年。研發了很多東西，其實秘密武器來的，所有車廠 就快快脆脆出來 了，未出街的東西哇不要滯了，我們給了這麼多錢推了它出來了、所以其實、大部分車廠其實你見到的今代剛剛新推出的車是跟之前那些很明顯的分別、尤其是在真的那個叫 performance 真的動力上面很大很大分別的、完全革命 的，即是練了這個萬佛朝宗、 原先想 著的車放了出來了 萬佛朝宗不要想， 沒錯， 以為想著的就是逐點要支牙膏這樣出來的，現在一次過來了， 因為大大隻天殘腿撐了過來你還不還湯 沒錯沒錯，所以對於買新車來都是一個好的消息，但是呢我自己通常都是買舊車嘅，咁点解咧？因为新车咧个折旧率咧一落地咧，即系个辘一掂地，其实已经唔见咗橛噶啦，即系车行就咁讲啦。咁所以二手车如果你拣到好状态嘅，咁其实咧系会抵嘅，即系我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啦，吓咁。 冇错， 尤其在香港很明顯這件事的，新車落地可能真的直接打了個七折的、嗯、即是這個是很明顯分別的東西， 碰一碰地下就已經是 了 外國沒有那麼厲害、嗯、還有、香港和外國有一個最大分別就是什麼呢，香港的新車落地他們包的原廠保養其實短很多的、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嗯、通常香港是包兩年的、嗯、基本上外國是包五年的、嗯、大部分都是，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考慮因素，即是香港的新車其實大家買了之後拿到的東西是比外國少一些，打了折頭的、嗯、還有二手價咯、 嗯、 所以、二手車其實那個競爭能力很大，在香港有很大的優勢的、嗯、但要懂得選 擇、嗯、當然二手車有很多， 就沒有好像上個禮拜有 番茄 沒錯，有架車買了三天就燒了，沒錯、啊、其實二手車有很多的來源的，第一你看網上，網上也有分兩種，一種是真的私人用家的，有一種就不是用家，是车行、自己掉出来，因为现在车行卖车都有些困难，因为那些车展真的很冷清清的，很少人行的，所以他都要在网上摆了架车，好了你看了他揸出来给你看，但那些就不是私人用家来的， 没错，可能因为那个年代不同了，因为以前呢其实大家资讯没那么发达，真的想去看车、嗯、大家必须要下去车展、 啊、 你真的不下去车展你见不到那些选择的嘛、嗯、现在其实网上大家读开个电脑其实就已经见到好 大量大量 不同的车行、不同的车款、不同的年份，嗯、但是调翻转，会不会去到一个很花多眼乱的时候无从入手呢？ 有， 即系大家的心态，喂，会不会是点样拣？譬如好简单问大家一个取向性的问题啊，咁、嗯、大家是会中意日系车定系欧系车嘅咧？ 两样都中意，系、嗯、啊，尤其是你喺香港，有啲人又会讲紧就话欧系车嘅话咧，通常冷气又会出现问题啦。啊、你夏天嘅时候，有时你都真系都几闭翳嘅。又或者佢就可能你讲紧日系车嘅话，好可能就会可能啲细车仔啊，咁又会比较多。嗯、但我通常如果我自己啊吓会拣一架二手车嘅话，我唔咁渣嘅个女人仔咧、嗯，我就会拣下就睇下佢年份啦。同埋嘅就係即係佢行咗幾多里路咁樣嚟去即係做一個少少嘅一個即係、嗯、入門咯， 必須要考慮嘅因素嚟嘅、嗯，因為我哋外國有一句嘢啦，叫 too good to be true，、 啊、 即 係 當你見到一樣嘢，你覺得喂唔係喎，係咪真係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咧？ 即係咁舊嘅車，點解行緊只一萬零米嘅咁樣？ 跟住嗰啲就要好小心啦，因為如果假設我哋講緊傳統車，佢未做叫液晶底標板嘅時候咧。嗰啲所謂里數其實可以撥翻轉頭嘅， 係啊係啊係 啊，即係、啊啊啊就是、真係有人咁做嘅喎，咁所以就會見到，喂點解好似大佬咁講，突然間嗰個里數咁唔合理嘅咧？咁、嗯、即係呢啲又係著警號，大家要好小心嘅嘢啦。但係選擇二手車，不如又俾啲方向大家。 好啊，咁日系同埋歐系嘅話， 我哋 先係 日系，好大分別。 哦，係啊。 咁其實會最大分別係咩呢？其實佢因為始終歐系車，佢個生產地歐洲啦。 嗯， 跟住其實佢哋個天氣狀況同香港狀況好唔同嘅， 冇錯。 咁所以普遍嚟講咧，歐系車佢哋嗰個車係發熱，本身嗰部車熱好多。咁、 嗯、 所以尤其是我哋諗翻，可能當五年至十年前嘅歐系車喺街度周圍都見到嗰啲。咁其實佢哋嗰個引擎個 CC 係普遍都係大嘅、 嗯， 香港可能講咧，你係二千 CC 最細嗰部啦，可能三千、四千 CC 都會有嘅。咁嗰啲車咧，其實佢哋係熱到咩層次咧？就是、可以用嚟煎蛋，我哋嗰陣時係咯，個車頭冚係可能熱到辣手嘅， 咁幾好啊！ 咁但係就要考慮翻啊，呢一個佢確實咧大力咗，佢俾到你揸車嘅時候，你掂住個油門，佢好豐富嘅動力一路嚟一路嚟。但係咧就要小心啦，因為佢喺香港呢一個天氣底下咧。因为本身佢自己发热发得咁劲，我哋又行唔到个速度嘅时候，其实佢散热就散唔到噶咯。咁、 嗯、 所以咧，佢系会其实急剧老化，我哋叫做。咁、 嗯嗯、 去到今代嘅欧洲车，其实就改变咗呢一样嘢啦。但之前嘅会有呢一样嘢发生。 嗰啲旧嘅某啲跑车咧，真系差唔多架架都有 overheat 嘅问题， 绝对会的。 随时会一着红灯咧就出现，跟住就唔行得噶啦。 睇甚至乎系夸张啲咁讲啊，一着叫做一。就拍喺紅綠燈嗰度啊，塞隧道啊，你睇住嗰支温度計 先，冇錯， 睇住佢先， 睇住佢先， 壓力好大啊！ 我試過壓力好大啊！ 因為我以前 就係唔可以熄咗佢嗰架車， 因為我之前真係好耐試過一次咧，係點樣咧？好舊一部車嚟嘅，我嗰陣時喺外國啱啱開始揸車冇耐啦，咁點樣咧就同樣嘅狀況啦，塞車嘅時候睇住個温度計上，想想下。喂，唔係，點解佢個車頭冚嗰開始有煙走出嚟嘅？ 咁就要停㗎啦， 停啊，真係要停㗎啦。點解原來係講緊係水箱過熱之後咧，啲水蒸氣已經爆。 嘭嘭声爆，跟住之后系漏水啦。咁、哎、好彩当时啲外国人咧，佢系直头大家喺街嗰度一行人帮我一齐推架车，推咗翻去路边咯。咁、嗯、所以大家要好小心呢啲情况咯。咁、嗯、选择嘅时候，二手车咧，其实我都会建一样嘢嘅。咁譬如基于我哋啱啱今个礼拜嗰个例子咧，就系、是、见到有部二手跑车、嗯、无端端话落地三日， 其实佢唔系落地，佢买咗三日应该话系啦，二手车嚟嘅， 好惨嘅件事嚟嘅。咁、嗯、大家就要留意啦，点解会有呢种自焚嘅情况出现呢？嗱，我估计啊，其实佢可能真系冇验车， uh-huh. 买之前佢系冇揾到嗰啲验车公司帮佢睇。香港其实咧，而家买二手车咧，你 有啲中介嘅验车 系啦，叫中间人咁样啦，佢就同个车行冇 关系。佢唔会特别帮车行，又唔会特别帮你，佢有公道咁验晒， 好公道地帮你睇晒所有嘢。有一啲甚至乎 系， 佢又未到公证行嘅， 但 系 佢做紧嘅系 公证行 嘅 嘢，系啦，甚至乎可以帮你插埋架车电脑，睇下之前有冇人改过佢里边嘅嘢，因为有啲咧系会叫。將一啲叫做 error code 重新再寫 錯誤號，佢哋冚曬佢，令你攞車嘅時候，你見到好似儀表板冇嘢，但係你一揸出街一比油量，剩下字咁著曬單，跟住嗰啲就中伏嘅咯喎。咁、所以咧，佢哋嗰啲叫檢驗嘅人啦，佢哋就會幫你睇曬呢啲嘢。同埋咧，我都會建議多一個少少嘅技巧俾大家嘅、 嗯。 買二手車嘅時候咧，其實無論車齡點樣都好、 嗯， 開車頭咁睇。嗱，通常咧，如果係車行賣嘅咧，佢會執到好靚仔， 好靚仔 嘅，你好似新嘅一樣嘅轉頭，你真係有咁講， 塵都冇得滴啊！ 冇錯，但係咧有一樣嘢大家值得留意嘅係咩咧？要感受一下佢膠嘅部件， 嗯， 膠喉啊。膠裏面有啲 mount， 有啲叫膠位啊，係會用膠去製造嘅、 嗯。 有冇老化嘅跡象？ 嗰啲冇得呃啦， 冇得呃嘅。 因為嗰啲換唔到。 尤其是係膠喉車咧，其實喺個引擎裏邊咧，引擎倉個範圍裏邊咧，好多膠喉管嘅。 嗯， 只要好簡單一個實驗，你揾隻手摸一摸佢，我唔係叫你掹佢，唔係扯佢啊，純粹摸一摸佢，掂一掂佢感受下。如果佢硬到一條直頭好似 PVC 硬膠管咁樣咧。 嗯， 千祈唔好買啦， 因為耐咗啦， 已經係老化到咧嗰條軟膠管嘅嘢全部硬化曬啦。咁會有咩問題啊？如果買咗，咪就係自焚咯。咁佢出到街，如果你好彩嘅，只係關於水箱附近嘅喉管老化，咁你咪好似我以前十幾廿年前咁樣咯，爆水箱噴蒸氣啫，架車冇事，個人冇事嘅，俾錢搞得掂嘅嘢嚟嘅。但係如果你牽涉到所有任何同喉油有關嘅嘢啦，波箱油。計油，甚至乎你係嗰個真係燃油嗰條喉，嗰啲去老化咗硬曬嘅話咧，咁俾錢當然換得到啦，自己發現嘅話。但係如果你唔發現而夾硬揸，甚至乎高壓駕駛啦，即係代表你一腳有可能頂到佢轉數上到頂嘅時候，嗰啲情形咧就好大機會係個喉管會有問題啦， 頂唔順 就會爆咯。咁、而油漏咗出嚟，去接觸到任何高熱，大家就會知道咩事啦。着火咁就好大件事，所以呢一个系一个小小技巧，大家可以用只手去感受一下啲喉管系软定系冧嘅。 其实咧，我作为一个即系都买二手车嘅人啦、即系有几样嘢一定会 check 嘅。第一 check 个冷气啦，即系因为有啲冷气咧，即系香港地，即系差唔多大部分日子都需要冷气嘅。如果个冷气好弱嘅，或者系即系好似开极都好似 feel 唔到嘅，咁我最好唔好谂啦。即系我自己觉得。第二咧就 系 个波箱啊，波箱你拍落嚟个 D 波，如果自动波啦，佢有少少震地嘅咧，咁亦都最好就唔好，即系每个拍一拍个波，佢都震一震，换一换波，佢又震一震咧。嗰啲即系个波箱老化得好紧要噶啦。 嗰、那个震咧，又可以教下大家分别。佢就唔系我哋平时坐喺架车里边 feel 到架车嗰种微震。大佬讲紧嗰样咧，系一接触落去，由个空波入咗嚟嘅时候咧，你 feel 到有少少好似撞击咁样样嘅。成架车突然间 坐错 嗰一种震嘅话咧，其实个波箱又系差唔多搞掂嘅嘢嚟嘅。 咁波箱好贵， 系啦。遇到嗰啲情況，真係避之得 都唔好諗， 係啦。 有冇啲簡易嘅方法㗎？即係譬如可能我亂咁噏啊嚇，就如果個冷氣唔凍嘅話，你唔使諗㗎啦，因為個冷氣咧就牽涉到咧唔知乜乜乜乜乜啫，即係啲乜零部件嘅咁樣嘅。有冇啲咁樣嘅方法可以就除咗你話揭開個車頭蓋，我睇下睇下佢嗰啲即係膠位之外嘅話，仲有冇其他咧？ 有嘅，咁都有佢啦。首先用嗰啲驗車公司，因為佢其實會驗咗好多嘢嘅、但係我哋自己都可以睇多少少嘢，例如係咩呢？就係佢每一個我叫 panel， 即係每一塊板啊，佢究竟係平唔平衡嘅？即係你可以睇佢板與板之間嗰條空隙，究竟係打斜啊、直嘅啦，定係你覺得咦唔係喎，好似有人搞過喎？ 呢樣嘢係點樣睇咧？就係睇佢之前有冇撞過。 哦、 因為如果佢撞嘅、哦、要揼翻嘅，甚至乎拆曬出嚟再砌嘅時候，佢嗰啲 gap 位嗰啲縫啊，就會 好難無縫交接 咯。係啦，就會偏離咗嘅、 嗯。 甚至乎可以留意嘅係咩咧？佢油漆啦。咁、其實好明顯嘅，大家如果留意開。你比較佢每一塊板嗰個油漆係咪平均嘅？你明明睇到呢一塊，哇，好似鏡咁樣照曬鏡嘅，點解另外一片好似起咗沙咁樣嘅？ 瓦瓦地 先，係 噴過啦， 即係 因為實唔夠原裝油咁靚 啊嘛。好難做得翻 100% 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見到嗰啲譬如噴油完全亂曬嚟嘅，咁呢啲都係要小心咯。同、埋有陣時啦，譬如如果假設係買一部家庭車嘅，買嘅時候你要留意翻上一手有冇好大改過嗰部車咧。咁、大改嘅意思唔係改車胎，唔係改條轆啊嗰類型嘅嘢，佢、可能係改曬死氣喉啊，甚至乎加咗好多嘅防滾架嗰啲嘢。咁又要留意翻香港嘅法例啦。 驗車唔過得， 驗車過唔到嘅時候會好大問題嘅，即係你要拎嗰部車去還原。咁但係問題你冇嗰啲原裝嘅部件嘅時候，你何來還原咧？ 因為驗車過唔到就係過唔到㗎啦。 就 係 過唔到㗎啦。咁所以嗰啲都係要買二手車之前好注意嘅一下 我交過好多學費嘅嗱，頭先講到阿 Sarah 講冷氣一樣嘢，我想問阿潮潮，其實有冇可以避免我上次咁樣踩香蕉皮咧？咁、我試車嘅時候咧，嗰陣時咧都唔係好凍，秋天啫。我見嗰即係上手車主穿件好厚嘅褸，我已經話：你做咩？你好凍啊！佢依個車嘅冷氣好凍，咁我都覺得係真係好凍，個冷氣係非常凍嘅。好啦，我咪買咗咯， 揸 咗 一個 歐洲嘅開逢跑車，揸咗一個零兩個禮拜。越嚟越唔凍，越嚟越唔凍，最後唔凍添啦，跟住就唔凍啦。 冷氣， 我估佢係。打咗好多嗰啲叫做 雪種 落去， 打爆佢， 打爆 佢攞嘅時候，佢咪覺得好凍。 係啦，我試車嗰日係好凍，但跟住越揸越唔凍，越揸唔凍，跟住就唔再凍添啦。 係， 咁點樣防止呢啲咧？ 哇！呢啲真係要好小心，因為 佢係好有心計劃地 去做一樣嘢， 打到佢爆曬個雪種。 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其實就要真係驗車公司，因為佢哋可以做到一樣咩咧？佢真係會拖拖起部車，甚至乎捐落個車底嘅，跟住就去睇佢有冇漏任何嘅嘢啦。咁、其實咧漏雪種係其中一個好常見嘅問題嚟嘅。咁、如果真係去到牽涉到漏雪種，其實就成 set 嘢又係要換曬啦。咁其實都。好大一筆數字嚟㗎， 有時歐洲車嘅雪係 啦， 成套 係啊，你成個冷氣系統嘅時候，咁計計埋埋都幾貴啦。咁呢啲就真係要靠人哋專業公司，因為要入車底去睇。 係啊， 咁譬如我自己去買嘅時候咧，因為我以前都係做過汽車行業啦。咁、我通常買如果二手車嘅，我會點做咧？我都會去睇車底嘅。如果有相熟車房，我真係叫佢積起佢。 我望住車底，我都唔識睇邊度，黑掹掹。總之就黑掹掹。 又扮下嘢，總之我睇 車底。車底睇咩？ 我都唔知 車底先。碌塊板入去。 我唔理。 就算自己唔識睇，起碼拋入去先，等佢驚。 唔好話車底啊，見到車頭冚，我都係扮嘢。OK， 冇錯。大致上知道係乜啦。 又教大家個技巧，因為而家呢個年代又方便咗啦。我哋電話咪有個手電筒嘅。 系啊， 我哋先着咗佢，咁其实咧好简单嘅啫，真系反方向照入个车底嗰度。咁样如果你见到啲喉管咧有反光液体喺度嘅，或者 漏油 湿咗嘅， 即系漏油， 湿就系漏油噶啦。即係有嘢流咯，未必係油，可能係嗰啲叫 coolant， 即係冷卻液又好啊，甚至乎可能雪種啊，有嘢滲漏 啦。 咁有嘢滲漏嘅時候，其實嗰啲全部都係要小心嘅問題咯。咁呢啲係甚至乎牽涉到避震啊，甚至乎個鼻力啊，全部嗰啲喉管都係嘅。你一照落去有嘢反光，唔尋常嘅反光，咁就要小心啦。 總之就係麻煩嘢啦。 係啦，因為你成部車乾乾淨淨嘅時候，你又唔係落雨天揸出去，咁點解無端端就係嗰幾個位有水分嘅咧？咁、其實嗰啲又係唔正常嘅嘢咯。 我哋識揀咩咧？我就係識揀嗰啲外貿協會梳化有冇裂啊？ 有冇煙頭辣穿？ 有冇煙頭辣穿、啊？ 你係咁喎，因為我感覺上，我覺得你就要對呢方面係好有研究、啊。 大佬應該有要求、 啊。 多多少少啦， 嗰啲已經係我啊，係啊，我都係揀緊咩顏色啊，講啦。 因為外貿嘅嘢有啲嘢你真係日日望到嘛，機件你望唔到，譬如個 sofa 真係有，我見我有啲咧，真係唔知嗰啲皮帶咧勾花咗啊，咁、你覺得好外眼噶嘛？ 同埋咧一個我通常我會睇嘅嘢嘅就係、我哋司機位上車嗰張凳，佢靠右手邊嗰、 有冇磨花 啊嘛？即係我哋個大髀位同埋手踭位，因為好多時咧，如果上一手是一些巨人啦、 外國人坐過啦，其實佢磨住上嘅時候，嗰兩個位置係會塌曬，甚至乎成磨爛咗， 磨爛曬㗎。 咁呢啲你又可以大約已經知道上一手係咩情況，點樣對嗰部車咯。 哦，即係啲磨爛隻又係唔好， 係因為你冇得補救， 除非你換張凳佢咯。 係啊， 係啊，即係咁咯。 哇！但係學到好多嘢啊，今日。 嗯， 其實係幾得意嘅，幾好玩嘅，買車嘅過程係。 嗯， 但最好咧唔會一個人去睇咯，因為你一個人去睇咧，無論嗰個 salesman 咧，佢一定會不停咁喺度游說你。 你永遠都會覺得嗰部嘢係好正嘅選擇， 揾 一 個識睇車嘅。如果你唔識揾一個識睇車嘅，同埋中間俾翻啲中肯嘅意見，但最好就係揾啲專業嘅中介幫你驗一驗部車。 嗯， 冇錯，交收之前必須要驗車。 冇錯啦，好多謝曬車路大人 前 邊 ，OK， 好唔該曬。咁我哋一陣翻嚟咧，就有呢個點唱嘅時間電話號碼就係1872388，或者大家喺網上留言都得嘅。OK， 好多謝曬。好啦，今日天晴嘅下晝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嘅偏東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日温暖，隨後數天咧風勢頗大，早上清涼嘅。我哋先聽聽12:30新聞同埋財經消息，翻翻嚟繼續風騷浮人點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家乐集团旗下嘅学校午膳供应商活力午餐表示，近日收到个别学校通知，有学生进食饭盒之后唔舒服，考虑之后决定下星期一同埋二暂停供应两日。圣公会天水围灵爱小学校长孔伟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那间学校大约有500个学生订饭，校方昨日才知道事件，但是有应变，包括通知家长学生可以带饭，给学生回家午膳或者叫外卖等，如果家长同意，亦都可以给学生外出用膳。孔伟成强调，暂停下昼课堂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但是不应该是轻易的选择。校方会尝试联络其他供应商，但是必须要小心，包括先肯定对方持有相关牌照。他又说，是不是更换供应商要先了解合约条款和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深水埗区议员麦伟明认为，现在对店铺货物阻街的罚款额不足，形容一些商铺只是将罚款当作交租。他同意申诉专员建议研究引入累进式罚款机制，加强阻吓力。荃灣區區議員陸玲中話：而家店鋪貨物阻街嘅情況已經改善咗唔少，情況可以接受。香港鮮花盆栽批發商會主席賴榮春亦都形容花墟貨物阻街嘅情況已經有改善，但係佢話花墟早午晚都有落貨，所以有時貨品仍然擺喺街上面，只係商户未能夠及時將貨物搬入鋪裡面。佢同意引入累進式罰款機制可以加強阻嚇力，但係佢話小鋪嘅盈利唔高，希望罰款額唔好太多。台灣台北北投區發生3.1級地震，氣象局話同大屯山的火山活動有關。地震在朝早9:00多發生，震源深度4.8公里，不少民眾感受到明顯搖晃。地震測報中心主任說，地震發生地點在大屯山火山，經判斷是大量地下水灌入造成的火山活動，不是附近山腳斷層引起的地震，亦都不是噴發型，民眾不用太擔心。美国电动车生产商 Tesla 宣布回收美国大约362,000架电动车，以更新全自动驾驶系统 Beta 软件。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 Tesla 的軟件容許電動車以非法或者不可預測的方式超速或者通過十字路口，增加釀成車禍的風險，對此表示擔憂。 Tesla 說不同意當局的結論，亦都不知悉可能與今次問題有關的傷亡事件，但是出於審慎考慮，決定回收有關汽車，為車主免費更新軟件。需要回收的電動車型號包括配備全自動駕駛 Beta 軟件或者等待安裝上述軟件的2016年至2023年的 Model S 和 Model X， 2017年至2023年的 Model 3， 以及2020年至2023年的 Model Y。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日间相当温暖，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66点，跌121点，总成交金额44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4点，跌10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9.6跌3元，美团144.8跌3.5，阿里巴巴100.6跌0.5，盈富基金21元跌1.4，药明生物56.65跌0.2，南方恒生科技4.23跌了6仙，香港航天科技11.26升2.4，恒生中国企业71.26跌4.6，京东集团210.2跌2.4，友邦保险84元跌0.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34.68，瑞士法郎0.929，加元1.349，人民幣6.877，英鎊對美元1.195，歐元對美元1.07，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7497点，跌198点。港金报1712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81美元，卖出1826.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污糟儿》，作曲 Gordon Flanders， 作词钟雪，主唱洪家豪。一个傻瓜一个哑，作曲王嘉怡，作词林若玲，主唱陈伟璇。 难过的说一句可以吗？矛盾多似一只蚯蚓乱爬。 风雨不改，作曲翁伟莹、王艾伦，作词陈永谦，主唱姜涛。 也许真要应付遗憾与伤害。做祝福，学会等待。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 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有些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啊！点赞嘅时间1872388，电话里边有苏苏。 大家好啊！ 哇 哇哇哇！95年啊，你哋电台，你哋仲好细，仲有排挨。 啊，赚啲接唔到啊，苏苏啊！ 千祈唔好话挨，有好乐可以享受。 系啊， 系唔会挨， 越开心，我哋又要感恩。我话俾你听啦，你哋开心咧，真系家人安心啊！明唔明啊？即系我听到你电台，我都要祝福你哋95年、啊，你哋 系啊， 我都唔知挨唔挨到95年、啊。 唔好咁讲， 一定得。 我唔知道我嘅钟数点样啊情况。 开心咪得咯。 我今日要派米啊！ 系派咩米？ 做义工啊！ 因为我某地方去资助啲米，咁，我要派我街坊。 哎呀， 接过平安袋，满载喜乐心。感恩又开心，常常喜乐心，满载又开心，快活过人生，每日要感恩。 哇， 好嘢， 犀利啊！ 你平安健康，万步人生路。我今日我姐姐第二个家姐素慧，2月17日生日快乐。跟住25号嘅2月25号嘅Elisa 傻姐，生日快乐。Happy 又25号开噶啦。生活愉快，落零又满心，我哋已经落零噶啦。 系阿苏阿苏苏啊，你嗰啲私厨又揾 AI 帮你搞噶， 有人工智能， 犀利啊！苏苏使用 AI 啊！ 反年猪兔喜羊，三个愿望已成真，今个年头自强来。八个大哥永远漫步人生路。 你解签啊？ 我哥哥唔系解签啊， 常常签啊。 我系入我旧年许愿啊， 哦， 系噶。我唔系讲价，我话2023，我屋企人就健康啦，我凑嗰，个，跟住咧2023就解放，即系开放啦。跟住我哥哥喺法国嚟探妈妈，97岁啊。 哇！ 你知我系边个啦？ 嗯。 你知我系边个？打到。神光一閃都冇電話打，你知唔知啊？ 哦， 啊，你哋冇斷埋呢個點唱。 知道，好， 好啊， 感動之際，送只漫步人生路係咪啊？ 素素姐， 我希望我啲朋友聽到之後，快快樂樂，滿載滿載又開心，每日要感恩。 好， 因為我哋要感恩咧，先有咁嘅好日子。 冇錯，多謝曬素素。 天啊， 係啊，多謝你。 多謝曬， 你有願望成真啦， 啊， 多謝素素嘅電話。 拜拜， 送埋俾所有聽緊嘅朋友嚇，有你隻鄧麗君，漫步人生路，天天都係喜樂心啊！ 在前面，路中。 着钱。 邓丽君嘅呢一首《漫步人生路》，好啦，时间去十二点十九，我哋听听系咪 Debbie 嘅电话 ？Debbie， 你好啊， 欢迎你，系啦。 你好啊，你好啊，早晨啊，早晨啊，大家好啊。 系有啲咩想同我分享？ 我翻公司，唔好意思，条气转一转，我要投诉啊！ 哇， 请投诉，我哋有绝对原始嘅投诉机制，你嚟啦。 我走先， 系，请讲。 投诉，因为你哋实在做得太好啦，天段人间，搞到我每一日即系听咧，尤其是呢排嗰啲啊。团圆嗰啲啊， 系啊， 喺条街度喊，好彩有戴口罩。 失礼啊你，行街你都听住，都冇危有啲危险啊！ 因为好好听，你条人间特别你样样，同埋咧小羊羊，哇好正啊！嗰啲墨水笔啦，团圆啦，哇，同埋妹妹翻嚟啦，同埋嗰个系啊，同埋嗰个我突然 真系好听， 好耐嘅个秋海棠，哇，真系好好听， 你记得晒喎。 因为我都想赞下阿马老师嘅，因为咧佢嗰个编剧编得好好，同埋系真系好好感人啊！即系咧，好好，虽然咧佢平时讲嘢咧好搞笑，但我觉得佢同佢作嘢，即系编剧咧，好似系两个人咁嘅，唔知点解，唔知佢平时系咪特登，我成日好怀疑，我觉得你哋整蛊佢，唔知系咪夹住嘅，但我听听下又觉得好似唔系，不过 anyway， 我觉得咧阿马老师嗰啲真系好正，嗰啲编剧编得，可能有啲。是不是老土呢？不是老土，但是是很感动咯。譬如好像天下父母心那些呢、我真的觉得很 touching 咯。同埋你们演绎得好好。好好。啊同埋我记得那次你们听是不是团是不是团员呢是悠悠去做大佬的张张做大佬的这样个电话响嗰度呢你们又话埋。其实我觉得刘讲真我听呢我开头会觉得我都是这样会不会是有伙计可能伙计打嚟有人打嚟外卖冇伙计接。其实呢我唔觉得系乜嘢。但 系 后屘我第二日听返原来呢原来你哋系觉得咁介怀呢我又觉得冇乜问题呀即系。 因为我哋做制作嘅呢会对每一样嘢都有个要求我自己有个我哋自己有个要求嘅演员有演员嘅要求制作有制作嘅要求。咁变咗有时即系有啲落差嘅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呀咁。 会呀即系你会觉得系其实真系嗰个人没有最好只没有更好只有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觉得你哋真系好好。因为我觉得因为好感动你哋嗰啲呢同埋你哋个要求系好啊因为你哋要求呢就会鞭策你自己有进步嘛。所以我觉得呢马老师呢都进步咗好多嘅进步咗好多我觉得希望 你们 多谢你。 多谢你。我真的觉得讲到我心声。 Debbie， 我为你写个爱情故事好唔好 好啊！啊，你为边个为？哦 ，sorry， 我收翻个好字先。你为边个写爱情？ 为你 写 一 个 爱情。个女主角就叫 Debbie。 哦， 你嘅爱人就系强强。 哇，咁大件事 做咩啊？唔得啊！ 你想唔想？你想唔想咁样啊 ？Debbie， 马老师真系写得好好啊！ 咁就明显我做 Debbie 啦。 系啊， 你自己做 part 系咪？ 唔系， 强强啊嘛，你话 佢做啦，佢自己做，佢自己做。 我就好心。 我哋做乜嘢？ 但悠悠我真的很喜欢你其实真好喜歡其实你们三个都很喜欢很喜欢 你喜不喜欢我啊 Debbie 但其实我想给你一点时间呢我觉得刚才 Debbie 问了一个好的问题就是说平时见你的编剧是这么好特别平时讲嘢又为什么会这样你是不是扮嘢呢 我可能是精神分 其实不同的讲嘢讲嘢同写嘢是两种两回事嚟嘅 系啊写嘢你可以嘅就系啊用好长嘅时间去 谂啊雕琢啊咁样系啊 系咯 系我相信你我相信佢修改又修改同埋我相信佢写出嚟咧你哋咧应该即系我讲你哋演星演呢你哋几位啊你啦张张啦大佬啦咁样同埋之前有成柯腾都有啊嘛 系啊 柯腾好正柯腾 我以为接电话那位小姐好像不是我问过她。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有时做你太太有时做你 卡门。卡门。 卡门。御用的女主角。 揀起来做的。 是啊她现在开始嬌了。 卡门呢卡门如果你记得有一次她做妹妹的角色做得好好。 做得好。 是 啊。 是 啊。 是不是做是不是做秋抽 咪红嘅书， 系 系 系 嘛 系 嘛， 系系嗰个咩月亮 好感动。呢个上呢套片段人单系肯定系上一年噶啦。咁咧，我听到系秋海棠，我记得啦。哇，好好，真系好听，我听咗好多次。阿妹， 即係佢俾人遊爛完之後，生咗幾個仔傻瓜瓜咁樣，係咪嗰出啦？ 係冇錯，就係嗰套。佢係做得好好， 後尾好慘啊，死咗，我真係喊。 所以佢而家開始辭演。 係啊，佢唔想做風塵女子。 佢想 原來係咁，唔係啊，佢遇翻家姐啦嘛，家姐又有個咁好嘅男朋友，家姐有個好家庭， 記得㗎， 佢遇翻家姐，佢應該係過安樂嘅人生啦。雖然佢之前有唔愉快經歷，點解要咁樣啫？好慘。 唔係，但係因為佢想 明佢得罪咗邊 寫死佢，寫死 佢。唔係啊，因為佢想撈起個水個月光送俾個家姐啊。 人生有好多，人生好多不完美嘅。 你冇留意呢月亮，佢想佢見到個月亮， 佢想撈起佢，傻瓜瓜咁跌咗落去， 係少少傻瓜瓜啦。 係啊，少少係啱嘅，都啱嘅。有陣時有啲嘢太過美好、太完美咧，都係 人生有咁有少少遺憾嘅，係啊，有少少遺。遗憾嘅，冇错。哇，你听得咁仔细嗬，其实我哋做节目嘅真 系 好开 心， 多 谢晒，多 谢晒，即系佢真系用 心。我真系好中意你哋，系啊，因为我唔觉得，唔系嗱，即系我觉得咧咁嘅，即系每一曹操都有知心友，系咪啊？关公都有对头人，但我始终觉得咧，你哋真系好用心咯，即系你哋就算聽到啲咩唔好嘅負評咧，不過我相信你哋一定會正面面對噶啦，都唔會有要我鼓勵噶。但我覺得你哋真係加油咯，同埋加埋小羊羊即係 Brian 你咧，哇！我覺得有一個化學作用好正。我睇開頭咧聽到把聲，我真係以為肥仔，原來咁靚仔。 我把聲似肥仔咩？ 似把聲似肥仔。 我聽到 叫我肥羊，我真係 喂咁小羊羊叫肥羊啦， 佢意思係話俾我哋宰割，即係小肥羊啫， 俾你宰割。 啊、小肥羊第一套演出就是一支墨水筆啦。 系啊，系啊， 我都记得。我好中意你，知唔知？我一听到，其实我估到，讲真啦，我真系估到，差唔多估到嗰啲嘅，因为即系我都有翻咁上下人生经历啦。但系咧，我都会好感动，即系咁谂，即刻谂起，真系谂起啲老师，谂起以前啲老师，即系哇，即系原来。我觉得真系嗰啲春风化雨啊，嗰种感觉啊，以前啲老师真 系 好深刻，即系 系 啊，春风化雨，即系有啲咩老师系真系会教到啲咩学生啊，所以我亦都借呢个机会，真系希望啲老师加油加油，系真系要加油，即系无论乜嘢，你真系老土啲，唔好忘记你个初心，一定要坚持，我觉得一定会开花。 我为咗你，我 会 努力， 一定会开花。好似啊，讲又讲啲 爹哋的故事， 我即刻转 channel 添，唔好意思。 你想讲咩话？ 我即刻转 channel， 啲花真系要赞噶。我话俾屋企 人， 系啊， 真噶，唔系讲少噶。 系啊，真系噶，因为咧你系咯，赞 咗 会开 噶。 仲要用你嗰只声 系 嘛？ 我想掉咗佢噶啦， 唔好啊。 点知跟住？ 唔好掉啊，爹哋！ 赞完之后就开翻啦。 哎呀，我知道啦，真系你真系要生出嚟喎！我同佢讲，你真系生，咁好啦，我留多你一阵咯，唔掉啦。 好浪漫啊！ 好 叻女， 好啦， 多谢晒你， 多 谢晒。 好，我多谢你，好开心啊！同你哋倾电话，希望你加油啊！我有闲有机会会再打电话嚟嘅。 知道。 咁我今日听唔到阿 Brian， 咁你帮我同佢讲声加油啦！佢我都会每个礼拜一二都听佢，因为 为咗 Brian， 为咗 Brian 就收 够啦， 收佢先，收先，唔 讲， 你继续， 多谢，继续鞭策佢知唔知啊？继续， 知道， 系马老师，阿强，你啊， 多谢你啊，睇我，靓胎啊，拜拜， 手执鲜花亲送赠。今一刻多接近， 浓情厚意岂不禁？ 融融情话我爱你，我的妹妹， 咦，真系骨都肥人， 挨晒心机， 咪咁调皮， 我叫乱舞飞， 应该走去做大戏。 将心比己又顾忌， 咪再斗气要讲理， 开开心心祝我哋， 做对鸳鸯水中戏。 情人其实我爱你，不相欺， 我与你不弃。 尘如烟飞， 同行千里， 一生一世伴着你。 人如烟飞， 同游同戏，今生今世伴着你。 阿 Sam 呢首我爱你，多谢所有收听紧同埋支持我哋噶啦，喜欢我哋嘅环节嘅朋友们啦，我哋会继续努力啦。代读翻几位朋友，阿杨女士咧话仔仔生日嘅，咁啊想祝佢身体健康。拎姐话贺啊咩侄女结婚系啦，咁啊想佢结婚愉快，新婚愉快嘅吓、好，时间差唔多，我哋今日又要讲声拜拜， 读书包啦， 系啊。 下个礼拜又嚟啦！ 你好靓啊！ 大家开心啦！下个礼拜再见， 周末愉快， 拜拜。